局就上个星期发生在铁路上的一宗怀疑强奸案发表声明，指出如果其他乘客打电话报警，或者可以迅速制止可怕的犯罪行为。案发在当地上个星期三晚上九点过后，一名女子在列车上怀疑被人强奸。交通当局经调查之后发表声明，指当时车上有其他目击者，如果其中一名乘客用手机拨打911，或者可以及早阻止罪行。当地传媒报道，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案发时女事主试图反抗，但是最终遭受性侵犯。而在超过45分钟的案发过程之中，其他乘客只是将手机对住施袭者，但是没有人干预。最后交通当局一名休班职员报警，铁路警察迅速到场制止涉案男子的攻击行为，并且拘捕他。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较凉，同有几阵雨。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73点，升186点，总成交金额47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6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0蚊，升11蚊；美团291.8，升6.4。阿里巴巴175.5，升10.7；快手94.9，升4.9；世贸服务14.88，跌1.94；宗教控股15.76，跌9；盈富基金26.64，升2；友邦保险90.15，升7；安踏体育200系报127蚊，跌3.9；吉利汽车26.05，升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7，英镑10.739，瑞士法郎8.418，澳元5.821，新西兰元系5.575，加元6.296，欧元9.054，每百日元对港元6.7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93。日经平均指数报29,383点，升167点。港金现价报16,40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89美元，卖出1,772.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交通意外啊，同埋道路工程啊，影响到路面咧都好挤塞噶。咁先讲翻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港城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将军澳道噶，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都好长啊，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虽然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咁但系龙尾都系好长噶。咁重复多次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港城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道啦，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嘅。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而家将军澳嘅车龙都好长啊。咁另外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对出。快线有道路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城门隧道啦，近住收费广场对出。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都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就系、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对出快线，由于有道路工程需要封闭，咁而家龙尾就喺城门隧道啦。

Hendrix、填写中 Hendrix、司徒明、林振强、飘金济、高世章，上榜五个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七位。朗朗、Rainy Framing、陈奕迅、I Want。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俾一声咧，到呢个星期三嘅早上十点十五分，我系梁继章，早晨，早晨， 早晨，我系 Sarah 阿欣， 早晨，我系三餐不进马小强。 啊，几好呢、啊這个三餐不进马小强，一个新嘅环节名，好 唔好？三餐不进， 系啊，三餐不进马小强啊， 讲着衫， 越嚟越论尽啊， 讲着衫啊，唔好啩，咁讲下。 好啦，今日好珍惜嘅天气啊， 唔 系 咧，我哋暂时 未算好冻，都几舒服嘅，蓝天白云啦，咩嚟？喺三个钟头咧，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大家有我哋几个嘅呢、這个歌咧，中文版叫做《人似浪花》 哦， 马小强嗰个叫《人似傻瓜》， 嗯， 而呢一个版本属于英文版本， 哇，犀利啊！ 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姜思贤嗰个，早晨，早晨。 Touching the tenderest night before the feelings take flight, touch and you make everything new, everything bright, shiny and true. Before the dawn and the light, here comes the night. The night, Jenny C 的这首歌曲。 今朝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嘅有梁继章、李丽瑞同埋马小强、马大爷同埋史氹强四个人嘅， 系啊，冇错，好多人好得意， 好多人， 仲有条仲有条都强啲， 系啦，都系收一份钱啊， 收一份钱啊。嗱，咁啊，今日一个特别嘅日子啦，其实咧365日咧，好多时都有啲嘅名目啦， 系， 除咗大家熟悉嘅咩父亲节啊、儿童节啊、愚人 中秋节啊、重阳节啊嗰啲 啦，啲日子咧都系提醒我哋咧，呢个世上有啲我哋应该留意下嘅， 系啊，就系我哋嘅身体健康啦，今日咧就系呢个世界骨质疏松日啦。 阿马朱强，你有冇啊？ 你有冇噶？你觉得自己？ 曾经有医生叫我检验， 点解嘅？因为见到 A 字膊、射膊咁样嘅骨质疏松， 天生嘅、 哦，天生骨质疏松， 做嘢嘅态度嚟嘅噃。 系啊，呢样系大家唔需要知啦，亦都冇得医。 喂，医生而家 同医生讲啊， 我冇， 唔使 check。系啊，呢个系我做人嘅态度。 因为我过去嗰几年咧跌过好多次。 是咩？你跌过咩？ 佢讲过噶， 唔系佢净系话成日左脚踢右脚嘛。 仲有 左脚嬲右脚， 肋骨断过啦。 吓系咩？ 系啊。 咦？你系 six million dollar man 嚟？ 系啊。咁有冇伤嗰啲咩？左眼、右腿、 脚又断过，手又断过，身断 过啊！即脚断过， 就系上次 左脚踢右脚， 定人哋踢你啊？ 自己踢。 自己 揭自己，自己都憎自己啊！你 我都应系应该嘅。 即系我四脚朝天又试过，四脚趴喺地下跌又试过， 即系好似龟咁样。 系啊， 咁你可以，咁其实冇嘢啦，你都惯啦，系咪先？ 嗯，都系啊，你都冇事啊。 你开始习惯啦， 咁仲使乜 check 啫？ 系咯， 你话有事就咁。医 生觉得我烦，你唔好成日俾我见到你，咁、 哦、 就叫我建议我检查骨质疏松。 哦， 佢话因为有机会， 哦，都系噶，即系如果你。嗱，譬如舉例啦，我唔係話你啦，我自己都跌過好多次啦。咁、我跌過上次我誒講過噶，我因為有我掛住打電話好衰嘅，打電話我睇到有一級，即係街咪有一級嘅，行人路咪高咗一級。我一踩空咗，成個揸住啲外賣飛曬落地啦，冇曬啦，跟住成個咁樣趴落去啦。 哇！真係趴， 真 係喺條街度， 真係趴喺條街度啦。咁成个膝头骨流晒血啦，咁但系我都冇你讲嗰啲咩又断脚又剩，系啦， 睇你点跌咯，你好彩啲咯， 咁你点跌咧？你都系 kick 一 kick 啫嘛， 你又咪趴喺条街度咯？你跌嘅时候就 系 咪？反身跟住都系咁趴喺度咪得咯？ 因为我亦都检查过有冇扁平足，医生又话冇，乜都睇晒啦， 扁平足自己检查都得噶啦。 是吗 是啊是你只是整到你的脚板底湿了之后跟住你咪印落去 是 不 是是没错又敲我的脚啊督我啊周围。你这么开心。 对了 是医生其实可能憎他。其实不用又剥又打又成又搣啊。 跟住就找人出去打他两 拳。皮带抽他 两拳。 医生你肯定你真的嚴格骨质疏松。 是 啊我条皮带嚟狼牙棒医生你仲是肯定肯定。 有没有你两把 不记得。 打你。打到侧身伤。 冇 检验，检验 就话俾佢听冇事。 No hard feeling， no hard feeling， 冇事冇事。 但系两个礼拜再嚟复诊又大一次。 阿医生话，医生有时都好烦，好闷。 系啊，我都唔系好想啊。 有啲咁嘅病人， 打包 打笑啫。医生，医生系唔会咁。 唔会啦，梗系。 但系真系，我都唔知点解。 咁点解你唔去 check 咧？ 唔记得咗啦。 骨质疏松吓，唔记得咗，点解啊？因为周身都系有病啊。 因为又是他要检查咧，就是由两年后的三个月，咁我真的唔记得咗，系啊，佢唔系话下个月。 喂，但其实咧，嗱，头先你讲到啦，今日骨质疏松日啦，骨质疏松有冇一啲表征噶？ 表征嘅话就譬如可能都有讲过嘅话，即系女士65岁或以上嘅话咧，就真系建议大家要去 检查， 因为你知道即系更年期啊，咁之后嘅话，其实佢哋嗰个钙质嘅流失会比较快嘅。咁当然啦，男士嘅话都最好都有时会做下啦，譬如驼背咯，譬如话你 弯晒 啦， 成日弯晒 啊，呢啲咪就系啲 其实系唔小心嘅步姿啫，我估 有机会，但系其实若果你系咁样嘅，亦都好可能因为你嗰啲骨撑得唔系咁好，系啊，咁所以佢就系啊。 即 係 個臀部又唔夠力啦， 咁你個臀部咁大都唔夠力， 咪就係咯， 係啊，你成 gorilla 咁樣喎，哥斯拉咁嘅臀部都唔夠力， 哥 斯拉踩冧嗰啲大廈得，你行兩步路都 唔係，佢真係冇乜嘅，我而家諗起。 冇乜嘢， 所以叫做系冇 pat pat 咯，就着裤唔好睇嘅呢啲。 系啊系啊， 冇肉咯，冇肌肉。 你摺两个枕头落咯，咪好。 系啊，我都系咁话。 其实摺咗噶啦， 已经摺咗啦，摺大只啲，系啦，摺嗰啲有记忆嗰啲。 记住 好多只。 我摺 咗。咁你咪拥有有记忆嘅 pat pat 咯？ 有记忆嘅 pat pat 咯。记得琴日咁点坐法？ 同埋记得琴日去咗两次厕所，一次咧就屙到，一次屙唔到。记忆晒。 记忆枕头。 就冇呢啲嘢噶。好啦，嗱，咁其實最主要噶啦，大家講緊就係話呢骨質疏鬆嘅話，梗係要補鈣啦。咁其實喺日常生活裡面嘅話咧，你可以食好多啲嘢，食咧可以令到你。佢竟然冇講到話飲牛奶喎， 係啊， 係咪？ 我都問過醫生，因為佢話中國人嘅體質咧， 唔係好多人受得， 係啦， 係噶。我以前成日飲親都屙嘅。 佢話你最 啱啊，因為佢有一種咩乳糖咩不耐症，原來我哋好多亞洲人係有嘅。我都係，我都唔知，因為其實我飲牛奶我好中意飲，但係問題係咧飲完之後個肚好脹。咁佢就話咁就即係已經有呢啲咁樣嘅症狀。 咁唔飲牛奶有啲咩可以補鈣咧？ 嗰個醫生同我講，最平你食豆腐啦。 哦哦，啱嘅， 食豆腐啦。佢話你 女仔豆腐。 所以你後來就你後來成日撩人哋啦，係嘛？ 我食錯咗豆腐，哎！ 你誤會錯咗， 我唔係呢只豆腐咩？我仲食豆腐， 我食好多喎，點解我都仲係會跌咧？日日食係咪？嗱，咁其實如果你話即係好似阿大佬咁諗嘅話，如果我飲牛奶嘅話咧，佢冇建議，佢建議你飲杏仁奶。Almond milk 系啦，而家好兴噶， 系咩？ 系啊，佢哋话觉得喂植物来自植物，好饮噶，真系超级好，但系好贵， 系 好贵啊， 系好 贵。咁所以佢就话咧用杏仁奶咧，咁因为佢含有丰富嘅矿物质咧，咁所以咧亦都可以补钙同埋铁质，所以两样嘢咧可以饮埋落去嘅话咧，就会真系非常之好啦。另外仲有就系小鱼干， 嗯， 中唔中意食啊？ 总 之就是连骨一起食 细条细条嗰啲啊嘛， 系啦，冇错，可以连骨一起食嘅鱼嘅话咧，就可以譬如可能系啲咩竹叶鱼啊，或者竹甲鱼啊咁样嘅咧，有优良嘅蛋白质、维他命 D 同埋矿物质，所以咧系可以嘅。如果系嘅话咧，如果你食用一啲譬如鱼类嘅罐头都得啦，你细细条嗰啲，譬如可能你讲紧话系嘅咧，系啦， 鳳 尾鱼啊、沙甸鱼啊呢啲咪得咯，咁咪有埋骨噶咯。但系就要小心啲，因为如果你话系食罐头嘅咧，嗰个钠嘅含量就会比较高啦， 唔中意。 系啦， 我呢只手上。都有啲資料嘅，佢食翻啲深綠嘅蔬菜，譬如西蘭花啊、 菠菜、 菠菜 啊，係啦，菠菜一定冇死 啊，係啊， 係啦。 另外仲有南瓜子，咁佢裡面咧，因為有好多一啲嘅，譬如可能係磷啊、鈣啊、鐵啊、砷啊等等呢啲咁嘅多種礦物質啦，咁所以咧就係預防骨質疏鬆嘅話嘅效果係唔錯。 南瓜子咧，我有一段時間咧，我係經常去買喎，我唔係中意食啊。我睇咗一段文章咧，佢話對男性咧有一樣嘢，有一條線咧係需要佢。帮助预防嘅嗰条叫咩线咧？ 前列腺， 冇错啦，唔系黐咗线，系前列腺，所以帮你都帮唔到你黐咗线。咁佢话，因为男士咧，对于前列腺胀，即系肥胀啊，胀大咧，就好多时都有一个咁嘅问题啦， 好辛苦 嘅。咁所以佢话有预防嘅功效。咁我有一排，但你知啦，有时。做开一样嘢，即系佢又唔系必须嘅，慢慢就会凋淡，就冇再买咯。又唔平喎， 啊吓， 系 好贵哦， 唔平。 我都觉得呢啲咁嘅种子型嘅嘢都好贵啊。咁咩松子啊，呢啲咩南瓜子啊，嗰啲咧几廿蚊都个笃仔 啊，系啊，好少 嘅 咋。 系啊，咁所以其实咧，唔单止你话男士好好啊，女士都好好噶，能够调节女性嘅荷尔蒙啊，所以咧就系南瓜子可以食多少少吓。另外仲有核桃定核桃啊，核桃， 核桃啊嘛， 核桃，即系嗰啲又系坚果类， 坚果类冇错。咁因为咧根据呢一个叫营养学期刊咧，佢刊登过一项嘅研究发现咧，喺饮食当中，如果你加多啲呢啲咁嘅植物性嘅 omega 3，呢一种咁嘅脂肪酸嘅话咧，系能够减少咧骨质疏松嘅。我觉得冇所谓，你食一集咯，每一日都。 嗱，同埋咧，好似今日咁好天咧，就可以晒少少阳光。 冇错。 咁啊，呢一个资料咧，就话透过阳光中嘅紫外线咧，可以收呢个维他命 D 啦。咁样，如果你肤色较浅嘅，譬如我老师咧，譬如小林都系， 我浅色嘅。 你系咩？ 佢个人黑啫，但系佢算浅嘅。你唔好捞乱佢人。冇错，咁如果肤色较浅咧，就每日晒十分钟好啦。肤色深啲嘅，咁你就相对可以晒多啲。 我想话声大家听，你唔好谂住咧，就系你搽咗防晒嗰啲，其实系晒唔到 嘅。哦，系啊， 因为你已经反咗出去啦嘛。另外仲有你成日食嘅水煮蛋， 哦，正 水煮蛋咧，亦都系有呢一个嘅维他命 D 嘅。咁或者可以将啲蔬菜一齐，喂炒成炒蛋嘅话咧，又或者系水煮蛋嘅话咧，又好味又健康。听我首歌先。 说到长相厮守就头痛，朝朝暮暮守着一棵树，不敢担保自己承受得住。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是否会爱我依然？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 像星星月亮。 除咗骨质疏松之外咧，可能呢一个咧都系都市人间中吓都会遇到嘅，就系大肚腩啊吓，中为肥胖吓，我特别点俾你听啦吓，大肚腩。 时代瞬间万变，他们爱像吃快餐一样方便，因为没有勇气相信永远，只好向你承诺我会珍惜眼前。成了荒野国，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是否会爱我依然？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 牛嘅狗叫做大肚腩，10:2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嘅天气咧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听日开始有骤雨噶啦，同埋稍后气温会显著下降。星期五、星期六较凉，同埋几阵雨，保重身体，千祈唔好冷亲啦。好，先听10: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医院日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外国的研究发现，无论接种哪一款新冠疫苗，接种两剂之后的一段时间，抗体水平都下跌。為了有效防止嚴重個案，高危人士，例如是長者或者免疫系統較差的人士，有需要接種第三劑疫苗。在同一個節目上，已經接種兩劑科興和第三劑溝針接種復必泰疫苗的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說，上個星期六驗抗體顯示指數仍高。又透露，新民黨的黎棟國和另一名行會成員黃國健溝針之後的抗體指數亦都處於高水平。醫管局回覆查詢的時候證實，由上個月至到今個月10日，79名證實感染侵入性乙型鏈球菌的住院病人之中，有7名病人死亡，但是強調死因未必與感染乙型鏈球菌有關。另外34人已經出院。發言人說，發現近來感染侵入性乙型鏈球菌的個案增加，主動將個案轉介衛生防護中心作流行病學調查和跟進。根據衛生防護中心早前公布，79宗個案涉及42男、37女，年齡介乎一個月大至到96歲，他們主要出現敗血症、腦膜炎、化膿性關節炎或脓肿或蜂窝组织炎等。一艘中国渔船在南韩西部海域沉没，15名船员之中已经有12人获救，3人仍然失踪。韩联社报道，两艘中国渔船凌晨在全罗北道群山市青岛附近的南韩专属经济区获批准进行商船拖网捕捞作业。其中一艘渔船在青岛西南海域124公里沉没，8人较早时获救，当局其后再救起另外4人，其中3人陷入昏迷状态。南韩海警向事发海域派遣4艘警备舰艇和2架直升机进行搜救。海警表示已经将搜索范围扩大，但是由于气象条件较差，搜救工作面临困难。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调查今年1月6号国会山庄被冲击事件的委员会表决一致通过支持以藐视国会的罪名起诉前白宫高级顾问班农。由7名民主党国会议员和2名共和党国会议员组成的委员会以9票对0票通过有关决议。预料众议院全院会在当地星期四就委员会的决议表决，如果获得通过会交由司法部决定是否起诉班农。委员会早前向班农发出传票，要求他就冲击事件到委员会作证，但是班农拒绝。前总统特朗普的阵营被质疑当日是否有煽动支持者包围国会山庄，班农是特朗普的顾问，特朗普已经入禀法院寻求阻止国会索取政府记录，追查国会被冲击事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同星期六较凉，同有几阵雨。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15点，升227点，总成交金额62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8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9点，跌4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6蚊，系升7蚊。美团291.8，升6.2。阿里巴巴175.8，升11蚊，快手92.55，升2.5，世贸服务14.84，跌1.98，盈富基金26.66，系升2.2，中教控股15.82，跌8.4，友邦保险90.1，升6.5，安踏体育127蚊，跌3.9，吉利汽车26.05，升7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7，日元114.52，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6，人民幣6.394，英鎊對美元1.381，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48，新西蘭元對美元0.716。日經平均指數報29,261點，升45點。港金現價報16,400蚊，跌14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1.13美元，賣出1,771.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繼續跟你講一些擠塞的地方，先講就是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麗港城快線的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帶都是擠塞，車龍去到環保大道近住香港單車館。重複多次，就是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麗港城的快線有交通意外，一帶都幾塞車的，車龍排到去環保大道近住香港單車館。在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廣場快線的路面維修亦都是未做完，车龙就去到城门隧道的收费广场，城隧去沙田方向还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的快线有路面维修，车龙排到去城隧的收费广场，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联合道就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联合道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

去到一個叫福利啦。福利呢樣嘢咧就好闊嘅，福利除咗係嗰啲咩 medical benefit 啊，即係醫療福利啊、放假之外咧，有啲叫做我又唔想用小恩小小恩小惠形容，因為呢樣嘢咧係有啲公司有啲公司冇，呢一唔一定會有嘅，有就更加好。係咩咧？講緊譬如一啲 pantry 啊，有啲免費嘅紙巾啊、 咖啡 啊、餅乾啊。馬老師，你做過咁多工作啦，係咪先？你能人，你係能人啊嘛，能人所不能啊嘛。 冇錯，有咁多 friend 讚譽嚟噶，話唔係踩能，話啲能人係能人所不能。 已經去到一個地步，我哋講咩，我哋啲聽眾都覺得我哋踩。 所以我咪要澄清， 冇啊， 唔使澄清噶啦。 因為我踩。踩就系踩，我唔系踩，唔系踩。咁你系能人嚟啊嘛？能人所不能。 哦、我绝对 系 able man can able not 系咪啊？咁你啊有咁多工作咧，有冇试过啲公司好差福利或者好福利？ 嗱，好福利先啦。一般譬如话我都系做电视台啊、广告公司啊，或者 都系呢个 范畴，即系都系呢啲 marketing 类似嘅嘢。 广告公司听讲好多好福利， 好好福利噶，系啊，即系所有嘅 pantry 几乎你所有嘢全部都食得嘅， 唔使俾钱， 唔使，边有人收钱咁肉酸 啊？ 咖啡啦，咖啡茶啦，后来发展到咧，连嗰啲咖啡机嗰啲都有得有，因为之前嗰啲咧全部都系嗰啲二合一、三合一嗰啲咖啡，其实真系麻麻地好饮吓， 唔使钱嘅话，我真系 O K 嘅， 唔好饮啊嘛，但系佢因为佢嗰啲即冲咖啡 上得床就掀被冚，人心不足就蛇吞象，有咖啡你又嫌唔好饮，系咪先？咁咪话你即系咁讲。 又闹人， 而家就冇得饮啊！又闹人就冇得饮。 嗱，咁基本上呢都好嘅。咁我觉得有啲得政嘅咧，就系话有我试过做一间广告公司，佢俾埋一件嘅蓝色嘅羊毛外套。 哦，羊毛外套啊，因为佢哋冷气好劲。 系啊，冷气好劲。嗰间系日本人公司嚟嘅，我第一次做一间日本人嘅公司咧，佢呢啲福利真系几好嘅。我记得每个月， 但日本人咧，佢恶唔恶噶？啲老细我讲 好恶， 系咯，我睇嗰啲戏里边嗰啲咧，好拍晒台咁 嘅。咁你使唔使咧翻工嘅时候咧，大家一齐做早操噶？ 唔需要，唔需要。 我见到有啲，我有百货公司咧，系大家要喝，我系啊， 加油， 加 乜啫，加 乜啫，咁样噶嘛？ 唔需要，因为我哋好彩，我哋创作部喺另一边，行政啊、会计啊、客户服务部喺另一边，因为个 office 咧啱啱系电梯口，然后A、B 两个单位。咁就變咗可以係獨立自主咁。 但係所有嘅嘢係咪要好即係嚴謹啦，同埋嘅就唔可以遲到啦，係嘛？每一樣嘢都 好嚴謹嘅。 咁你應該做唔長咯？ 係真係做一年到， 一年已經當長啦。我覺得 probation 都唔過。 佢講嘅啦，林樂講。 我擔心你啫， 輕手咗。 公司你真係應該 係 咯，都唔使諗。 但係係好好玩嘅。咁我呢個時候咧， 點解好玩啊？因為有多日本 妹啊。有咖啡飲， 唔係嗰陣時係做好多日本牌子嘅廣告嘅，係啊，即係嗰啲家電嗰啲，全部都係佢哋做 包曬， 包曬。 除咗咖啡飲，仲有咩啫？你講嚟講， 我又冇得好犀利。每個月有啲生果啊咁樣樣，即係呢個係我之前係冇嘅。 係係係，廣告公司係，因為我有個即係我另外一半啦，佢又去過有一間嘅就係外資嘅公司，竟然咧就每一個禮拜五。佢都會攞條招翻嚟， 好開心。 因為原來係逢禮拜五，佢哋因為希望咧啲員工大家身體健康，要食多啲生果。禮拜五嘅話咧，佢就會派生果咯。咁啊，咪派剩嗰啲佢哋拎翻嚟。 其實呢個幾好啊，少少舉動，所費無幾，但係啲員工好有歸屬感，同埋佢覺得公司對我真係好啦， 係 啊，我覺得幾好。 幾好， 我知道。 咁啊，只不過咁樣先啦，我哋每個禮拜五俾條招啊， 又得唔使？我俾條招佢俾佢踩咯， 先俾佢食， 已經 再俾佢踩， 已經骨質疏。 内苦内服，内苦内服嘛？呢叫做一条蕉系食嘅，一条蕉系 善嘅。Very good， 嗰两条蕉就我哋两个食，跟住俾你善嘅吓。 我唔 关心啊，系咪好关心你？ 有梅花点嗰啲拎翻嚟善。 唔系，我哋点解善你咧？要测试下你仲有冇骨质疏 松。我 知啊， 我哋 食完之后如果冇事咧 ，OK 就得啦， 系啦，就可以食蕉啦。 系， 冇错啦。 开心咧， 好开心， 有咁好嘅朋友关心你，你嗰条骨质疏松症， 好过做日本公司啦， 交乜啫？翻嚟有网上情。I see the questions in your eyes. I know what's weighing on your mind. You can be sure. 网上情，随想三毛。今日嘅事情，尽心尽意尽力去做，无论成绩点样，都应该高高兴兴，每一晚上床安睡。人生好多嘅困难，只要活着，冇嘢系解决唔到嘅，只系差时间同智慧啫。人唔好长期咁仇恨任何人、任何事。仇恨人嘅心态，如同焚烧炼狱嘅苦痛。其实真正伤害嘅只有自己。今日嘅我哋系啲乜嘢呢？大半系潜意识之中所要。我哋而家唔系乜嘢呢？亦都系潜意识之中唔要。不怨天，不尤人，自得其乐，最是好命。苦求本身十全十美嘅人，嗰份认真嘅强求就系不完美。平凡简单，安于平凡真不简单。假如你有一件心事想开咗，固然好好；如果有一件心事点样想都想唔开，干脆就将佢抌咗佢，冇事去想，不是更好吗？乐观是幼稚，悲观又何必？面对现实先叫达观，达观就是抵达那个达。抗命不可能，顺命太轻闲，遵命得认真，唯有乐命，乐天之命是自由自在。做人做事唯有眼低手高，先可以意气平和。如果你眼高手低，除了怨愤之外，还有什么时效呢？来自三毛的作品，随想之乐命。 让我一 挂当年，主持 Albert Lau 邱世强。 自从40年前开始了全新的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之后，我们就24小时不停广播了，包括通宵。通宵我们有一个经典的名牌节目叫做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就没有做过，不过我经常都听的。那么那阵子几十年前呢，曾经有一段日子就是说，哎，我们听 Radio 2呢最喜欢听歌的，听音乐的，唔該啲 DJ 呢，唔好讲咁多嘢得唔得啊，唔好口水多过茶啦。呢一个呢就俾人哋揶揄嘅，经常讲嘅口水多过茶。咁可能呢有啲 DJ 就兴奋㗎嘛，同埋有啲对讲㗎嘛。但係呢啲人就话，哎，我鍾意听多啲歌啊咁。咁当然有一撮嘅听众係咁样諗。咁於是乎呢，就有一晚呢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呢，就有位男嘅主持呢就做咗个精彩嘅连播啦。咁呢个连播咧就系话一只歌，又一只歌，再复一只歌，再唔停又有第四只歌、第五只、第六只，喺歌与歌之间咧一路都冇讲嘢。咦，咪就好似嗰啲外国嗰啲音乐电台一样。咦，即刻有人话：，咦，呢个非常精彩啊！吓，唔讲嘢，一路听靓歌，真系冇得顶，伴住我瞓，通宵节目啊嘛，使乜讲嘢啫？不过原来咧。其实那个 DJ 呢真的不好意思了，那天工作太累睡着了，自己都不知道，不过去到最后呢穿煲了，因为去到尾听到个唱针咔咔咔咔咔咔咔，自此之后个个通宵节目的同事都各出奇谋，不给自己合眼瞓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哎呀，欧少琴讲埋嗰个名嘅，边个嚟噶？我想知道、啊。 系你系咪良性 DJ 啊？ 会唔会我啊？我试过一次、啊。 你真系试过？喂，讲嚟听下。 我嗰次咧唔系真系有心嘅，咁咧真系做通宵啦。我做过好长时间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我都做过啊，你记唔记得？ 你同我一齐做噶嘛？系咪啊？定系你自己 做 咩？ 自己做，系训练班嚟噶嗰阵时候。 哦 ，OK， 自己学 panel 啊嘛。 咁咧轻谈浅唱不夜天咧就系凌晨两点到六点，即系清晨嘅到朝头早嘅。咁咧人咧去到咧五点几。五点半打后啦，其实最后嗰十零分钟，即系你个人特别攰啦，同埋你个警戒开始放低，就放工啦嘛。突然之间，我就咁坐一个位咧，耷低个头，咁就瞓咗咯。仲要嗰阵时咧，黑胶唱片好似系头先欧瑞琼话，真系会落 落 咁啦。好啦，跟住咧瞓翻翻嘅，拱醒我，就系接棒嘅六点钟翻嚟嘅阿陈志云啦，即系吓，即系魏嘉晴啦咁样。喂，梁家忠你瞓着咗啊？哎呀，佢头先我的士啊，个的士哥哥照揸车，听到 clock clock 翻嚟第一时 醒我。呢首歌 几 好听啊！只歌咧叫 clock clock， 系啊，就系咁咯，都系以前嘅一件语事嚟噶。 系 朝鲜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表示，韩美日三方一致认为。穩控朝鮮半島局勢尤其重要，商定今後將為重啟半島和平進程緊密合作。一艘中國漁船在南韓西部海域沉沒，15名船員之中已經有12人獲救，3人仍然失蹤。韓聯社報道，兩艘中國漁船凌晨在全羅北道群山市青島附近的南韓專屬經濟區獲批准進行商船拖網捕撈作業，其中一艘漁船在青島西南海域124公里沉沒，8人較早時獲救，當局其後再救起另外4人，其中3人陷入昏迷狀態。南韓海警向涉白海域派遣4艘警備艦艇和2架直升機進行搜救，海警表示已經將搜索範圍擴大，但是由於氣象條件較差，搜救工作面臨困難。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有幾陣驟雨，稍後氣温顯著下降。星期五同星期六較涼，同埋有幾陣雨。朝早氣温降至20度以下。依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088点，升301点，总成交金额73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6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11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0蚊，升11蚊；美团294.4，升8.8；阿里巴巴177.6，升12.8；快手92.95，升2.95；世贸服务14.84，跌1.98；盈富基金26.76，升3.2；宗教控股15.78，跌8.8；小米集团23.05，升5.5；安踏体育126.5，跌4.4；吉利汽车26.3，系升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6，英镑10.735，瑞士法郎8.414，澳元5.82，加元6.293，新西兰元5.573，欧元9.052。每百日元对港元6.7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09。日经平均指数报29261点，升45点。港金现价报1640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36美元，卖出1774.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联合道有坏车阻路，咁唔系好阻行车线啦。咁但系车龙都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重复多次咧，就系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联合道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嘅快线咧又有交通意外嘅，咁一带又系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有交通意外，車龍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就是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廣場的快線仲是做緊路面維修啦，咁車龍就短咗啲，排到去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廣場的快線有路面维修系做紧，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呢一段路咧，观塘绕道呢一度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但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咧，仲系有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蒲飞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排到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元朗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去元朗，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做咩熄咗部电视啊？ 快啲开翻部电视啊！ 放心放心，数码电视转频率啫。 咁冇港台电视31睇点算啊？ 哎呀，世界末日噶啦！ 没事没事，港台电视31、32、33同本地另外三个台喺今年12月1日就会正式转用新频率，到时只需要帮部电视机重新追一次台就睇得翻噶啦。想查询就打去通讯事务管理局热线2961-6333啦。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 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你们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的心得就是多些走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那就 OK 的了。如果行动不方便的呢，只是呢动下手那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好，走前啊，走前啊，客家婆。 好 善啊， 靓胎靓胎， 不同学唔出声嘅， 系喎， 咚咚咚咚咚，我要先声断人， 真系好麻烦，真系。好啦，咁啊，逢礼拜三嘅话咧，都会有客家婆来啦，来啦， miss咗一堂真系唔抵啊， 系喎， 打风啊， 打风嘅，唔系流来喎。泰凤嗰条嘅挨五来啊，你点就讲咩啊？ 泰凤嗰条， 我话上个礼拜， 你明白泰凤嗰条咩？ 冇错，我就话大风得滞，我冇嚟到。 得滞系嗰条咩？ 嗰条，嗰条系啊，就系泰凤嗰条，即系太大风啦，系啦，咁所以咧我冇嚟到。 啊，小强，你嗰条近啦。 系啊， 我就聪明哥条 啊，嘅聪明哥条系咩？聪明哥条嘅即系变蠢啦，聪明哥头就会变蠢噶啦，天才与白痴都系差一线噶啫， 冇问题。 好啦，咁今日我哋客家婆来了嘅话咧，就想同大家倾一倾嘅吓，有关于就男仔好可能对于呢一样嘢就冇咩兴趣，会唔会咧？ 美容 就是花朵， 有唔系我好中意噶， 中意噶， 中意啊！我最中意太阳花。 哦，你最中意太阳花，点解咧？ 够大朵，同埋咧， 大你 又 中意 嘅 啦咩？ 好健康， 咁 shallow 嘅， 好 肤浅 就系咁咯， 系啊， 咪咯， 大 即系细细粒嗰啲， 你 唔中意？ 唔紧要，你唔好话我个 花咧，不 论 大，我自己意见啫，大同小咧都有佢嘅观赏嘅价值。 冇错，冇错，嗯，咁其实如果系嘅话，咁啊，你又中意太阳花啦，咁啊，中意佢大朵啦，咁啊，其实你有冇买翻嚟插噶？你中唔中插花啊？ 中意，但我唔识插。 哦。哦，染花染花买啲先。其实如果我唔识插嘅，我觉得会买一大扎花嚟咧。唔知点解一大扎花就靓噶啦。 冇话识唔识嘅，你咪根据自己嘅想法咯。 系噶， 睇落去顺眼咪算咯。 系啊， 过年最中意剑兰。 嗯，点解咧？ 个玻璃樽都系十几廿支 剑 兰，好靓， 几靓嘅， 好靓，好靓， 冇 错。 诶，剑兰系啦，尤其是系红色嘅剑兰。 冇错啦，过年 系啦，过年嘅时候 好中意咧。以前香港一种咧，我哋叫长头花，因为 长条花， 长头啊，即系因为好多嗰啲人哋都围墙。啊！ 哦、 会攀到出嚟都系 炮仗花， 一来炮仗花啦。炮仗花系其中一种，另外一种叫做牵牛花，或者叫喇叭花，都系好靓。 嗱，如果你住嘅地方咧，你发现有喇叭花，恭喜你啦！你知唔知喇叭花其实系好难生长嘅？ 我知。 如果你喺一啲嘅郊外嘅地方见到有喇叭花嘅地方咧，即是话空气特别好。佢唔系周围有噶，而 condo 因为喇叭花。 而家市面上咧，你能够观赏到花嘅可能性又低。 冇错， 起屋嘅起屋，起屋起屋，冇咩地方俾花生长。 以前好多时候你会见到有喇叭花，躝到成个围墙都。 啊、小 強 知 我， 仲有夾竹桃，而家都好似好少見到。 夾竹桃都間唔中有，但係夾竹桃又要小心啲，因為要 炮仗花 好 少啊。 炮仗花都係比較少嘅，但係炮仗花又比較粗生， 好 搶眼。係啊，佢狂生嘅時候，你覺得好靚嘅一片橙 色，冇錯。 係啊，細細個時最中意玩係乜嘢咧？怕醜草，係咪 啊？掂啊佢，佢就收埋。 你有冇 怕醜草？仲有嘅，我天台仲有。 自 己生，自 己生嘅，係啊，佢飛嚟㗎。係 啊， 你小心啲啊！怕醜草可以生到好高。 係啊，我知啊。 你唔好唔理 佢。 佢 生到成個地下都係。 係啊， 係 啊，佢一啲都唔怕醜啊，其實。 冇錯啊， 唔係咩？自己搬嚟嘅，我都冇。 同埋佢生得好快，好多 嘅，好多噶，系啊！不过好得意嘅怕丑草，我哋以前咧一见到喺街边嗰度嘅话，一定会踎低喺度玩嘅。你会点样玩咧？怕丑草？ 笃下佢，等佢收晒咯。 我唔止系咁样，我笃一笃佢之后，跟住咧仲要喺个手指度夹住佢，等佢唔可以闩埋。 唉， 你咁咁， 又未试过、啊。 人哋嚟见到佢夹下夹下， 咁有趣啊！ 好无聊啊，咪 好得意细仔。 系啊，客家婆细个嘅时候咧就玩埋啲咁嘅嘢，因为住喺山边啊。 同埋因为以前咧冇乜玩具， 冇嘢玩， 细路仔冇乜嘢玩， 系 啊，自己整纸枪啊，接啲嘢玩。 冇错，冇错。好啦，咁其实讲开你话即系花朵啦，咁其实头先咧阿小张张就话即系中意喺街边嗰度嗰啲啦。如果你要买咧？即如果野花、野花、野 花，我中意姜花。 姜花， 姜花嗰种嘅香味咧，冇嘢可以代替。虽然姜花好快就巢噶啦， 好短命， 半日就巢噶啦。 系啊。 同埋有时你有冇发觉佢就系好嬲噶？买翻嚟嗰只佢开唔晒噶。 系啊。 啲冧就飙晒出嚟咧，好似好似做嚟啦，做嚟啦，做嚟啦，点 知 你翻去佢就得。剁 咗 系啊， 啱你一剁剁强啊嘛， 系喎，而应该插姜花， 因为你 系 剁剁， 我有啊， 系啊， 不过你睇唔到 喺神台面前都知插 姜花。我记得嗰阵时咧，有啲的士司机咧会插啲姜花车，哇，一入一入车，哇，醒晒。 除咗姜花之外，我仲发觉啲的士哥哥咧，佢哋会插一啲叫做柏兰花， 啊，柏兰花， 柏兰花都 有， 都 有， 又或者系鸡蛋花，鸡蛋花比较少。 柏兰花之外，有啲细粒啲叫茉莉花， 茉莉花都系。 冇 错，都系 冇嘢可以代替。 我特别喜欢嘅就系佢哋咁样做嘅话，你真系好想俾多啲 tips 佢。 佢格调都唔同嘅，成个的士， 因为佢肯佢摆得花咧，证明佢好锡架车，同埋佢一定唔会污糟嘅。 啱， 系啊，干净， 系咪？ 每一阵烟味啊， 污糟邋遢嗰 啲， 佢唔会做呢啲咁嘅嘢。 冇错，嗱咁原来一估唔到嘅就系两位原来都系啲即系吓 赏 花 少 年，系啊，好嘢，好优雅。 不如吟下诗咧， 诶， 吟诗 同花有间嘅有关嘅诗，唔该你吟下。 夹到桃花铺满路，愿君踏上好前途。 第一句咩话？ 有鼻而接。 第一句第一句咩？ 夹到桃花铺满路， 我补第二个好唔好？小强日日冇嘢做，啱唔啱？ 梁优，多谢多谢，饮杯， 饮杯，好事好事 好事好事， 系 几好咧。 既然系咁嘅话，呢时候我哋饮完酒啦，我哋就嚟赏花。 好啊，姐， 赏花咧，我今日有十种咧，我哋经常会买翻嚟屋企度插嘅花。好啦，睇出第一样嘢，头先我哋已经提过噶啦，就系茉莉花。 茉莉 系啦，就系茉莉花。 茉啊。 Mon 啊 ，Mon 啊 ，Mon 啊，唔系 Mon 啊 ，Mon 咯 ，Mon 咯 ，Mon 花， 系啦 ，Li 花 ，Li 花， 哇，呢个真 系 Mon 花 ，Mon 花， 得知道。 好，第二个我哋就系喺冬天嘅时候嘅，就有时咧，如果系过年过节咧，我哋都会插嘅，就系如果你做生意一定会插嘅 桃 花， 正啊， 系啦，就系桃花， 桃。 唔系桃花，系头发。 头发， 头发， 头发， 冇错。第三个啦，就系你头先好中意嘅，你话喺过年嘅时候，你会插到好多个，就系金兰。 哇！呢个 今日 呢个好难 讲。金 兰，你哋一阵间一定死梗。金兰，金兰花， 金 系啦。其实你讲剑兰，大家都明噶啦。好啦，第四样咯，咁其实咧就即系我哋中国人咧，其实好中意啊，即系觉得呢一样嘢喺秋天嘅时候系会开到好靓，赏花嘅时候都会赏。 菊花， 冇错，菊花 咩啊？ 菊花， 脚 唔系脚，系菊菊花。 花 系啦，呢个真系好难拼音，我都谂唔到可以你点样写。 菊花， 菊菊啊，妹。 脚 咩脚？嗱，你系如果系脚嘅话咧，就系脚。咁但系如果你系谷嘅，就系脚脚。 咁如果英文点拼啊，阿老师？ 吓，点样？系啊，我咪就系话拼唔到咯，系啊，你唯有就系死记咯。死记第五个就系其实夏天嘅时候，如果你一啲哇，就食经过好大棵咁，跟住你嗰啲飘嗰啲味道出嚟。头先我哋都有讲过啦，的士哥哥有时都会摆嘅就系柏兰花，就系柏兰花啦。好香港嘅嗬，你觉唔觉得柏兰花嗰阵味道？ 咪对唔住，柏咩话？ 柏兰花 个兰字一样噶， 冇错，系同我哋嘅啊广东话嘅发音系一样嘅，系啦。咁如果你唔系话要柏兰花，你讲紧兰花，其实都系一样，即系兰花，唔系兰。 哦，兰花。 老师啊，我哋讲漏咗，讲漏咗一种花好靓噶， 系边种？ 香唔香？我都香嘅，但我唔系好记得嗰种香味啦。就系叫做鸡蛋花。 哦，芥摊花， 好睇，好靓。 系啦，呢一个就系一啲校外嘅，系啦，总之就系加落去噶啦。呢个一阵间唔会考嘅，唔使担心。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玫瑰花，玫瑰花女仔好中意啦， 系 咪 ？Rose 玫瑰花。 系啦，玫瑰花呢、這个比较 啲花真系难搞 吓、啊，你估唔到系嘛？我一路喺度谂，我都做哇！你今日真 系 好巧口惨手嘅。 系啊，阿小张张咁唔觉得啊？我好担心。 我放弃咗。 系啊，佢已经冇写。 我已经 真系好担心。 自己喺度碌手机。好啦，第七样嘢嘅就 系 你好中意嘅。 系 太阳花。太阳花系啦，就系大太阳花啦。嗯，好啦，咁除咗你之外嘅话，我谂相信阿姐都好喜欢嘅、嗯。好啦，至于第八样咧，就系满天星。嗱、 哦， 满天星揾嚟衬嘢好好噶，所以咧就一定要学啦，吓姐。满天星系啦。慢停先得唔得？ 得， 好啦，第九样咯噃，呢一样嘢比较贵，但系其实咧就即系都好靓嘅。有时你一盘咁、 啊、 你摆喺门口，系啊，我买嘅时候我真系唔舍得噶、嗯，一球球咁买嘅就系绣球花、绣球 花， 绣球花真系好靓噶，但系超贵。同埋佢就系大家要留意，其实佢有少少香味，嗰种香味系悠悠的，系、 嗯、 啦，大力闻咗就索唔到噶啦。好，最后尾嘅就系大家都会中意插嘅，同埋香味都系好浓郁嘅，百合花、百合花、 百 合花。 嗯 啊， 百 合 黑化， 你中意红色定黄色啊？ 我中意白色。 嗯， 你嗰中意嘅系火百合啊嘛？ 系啊， 系咪？系咯，我唔中意嗰只。但系佢哋嘅滴落嚟嘅时候咧，佢开咗之后嗰啲花蕊咧要剪咗佢啊！如果唔系嘅话，会嗨到周围都系嘅。好啦，我哋再重复一次，今日我哋嘅十种花。花朵边第一样系茉莉花， 茉莉花。 第二桃花， 桃花。 第三剑兰， 剑 兰。第四菊花， 菊 花。第 菊系嘛？ 菊花。第五白兰花， 白兰花。 第六玫瑰花， 玫瑰花。 第七太阳花， 太阳花。 第八满天星， 满天星。 第九 绣球花， 绣球花。第十百合花， 百合花。 一阵间翻嚟有 Tiki 唱 M， 好啊！ 带嚟呢个叫《这种亲》，乔家的儿女嘅主题曲，一齐听听。 想一清晨秋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旧了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比起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口，人生可发生失意跟欢欣，难得一转身温馨都有心，仍会失散都不怕它低温，唯一印象会最深的亲人，一拥驱走了灰暗，有个人。当手巾的花纹都添上了皱纹，记下和你没眼泪。 来自呢个国剧830乔家的儿女嘅香港版呢首歌叫做《这种亲》，唱歌朋友就系 Jenny。风骚快人带翻嚟呢个环节，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来啦来啦， 铁铁拆音， 铁铁拆音，见得来咯噃，好啦 ，T 热田第一题，嗱头先好似俾人哋撕烂咗啲卷系嘛， 佢巴巴闭闭，佢话佢唔使睇噶嘛，佢写低嗰啲嘢，我咪帮佢搣烂佢咯，系咪先？我最中意，我乐于助人嘅。 系啊，以前我先啱赞佢嘅啫，哇，好严重咁样咧，喺度系咁喺度睇 ，OK 啊。输啫嘛，有乜所谓啫？系咪？好啦，第一题， 等阵我想试下我个咚咚咚咚咚，你试啊？ 得唔得？我唔使试， 系啊，唔使，我就系点我都会嗌佢。第一题，陈百强嘅一首歌歌词系怨责乜嘢翻来为你偏执冠冕啊？东小强强， 得， 请唱出， 得。 怨咩啊？ 怨责咩花啊？来为你偏执冠冕，请唱出嚟。 我都唔记得喎。 哦，系音乐音系咁嘅。怨责乜乜乜，来为你偏执冠冕，请唱。 佢一发 错， 拍合发 唔啱，再嚟补答。好大你中意嘅，你中意嘅吧？好冇错，补答成功。 但系佢冇嗌自己， 佢答咗啦。 唔系补答啫嘛，补答唔需要嗌名。 你边一度写住？ 唔好喺度斤斤计较啦，够时间啦。 阿陈学系啦，嚟啊，就系怨责。 太阳花， 太阳花系啱嘅，冇错，系太阳花。 太阳花 系啦，记住要用客家答啊。 老师啊，我哋到答半咧就答到几多题算啦？ 莫一于咁话， 未必够时间。 玄学风水上指不正当嘅男女感情为乜嘢？小张张， 俾佢答啦。 小张张， 我听唔清楚。 OK， 玄学 头发。 头发， 头发， 我当你啱啊！第三题，形容个头好晕啊，可以话我而家乜乜乜咧？ 当当当， 小强强， 漫天仙， 佢怪我啊！佢怪我啊！ 漫天仙， 漫天仙系啱嘅，系满头星斗啊吓，有咁样讲噶。第四题，学名系唐菖蒲啊，究竟讲紧系咩花咧？ 佢问嗰啲仲深嗰啲，嗰啲发音。 有取其意头系步步高升嘅， 咚咚， 小强强。唔识客家， 当得咁开心， 鬼用咩？ 系啊， 唔好嘈，我谂紧， 系 代表步步高升啊嘛。 扣分啊，老师今日答唔到。 好中意插嘅， 剑兰啊， 剑兰 ，cam 兰吧， 剑兰吧系啱嘅。 我知，多谢多谢。 下一题，古代有一种嘅风俗啊，吓女子用抛乜乜嚟送嚟选夫婿咧？抛乜嘢？ 咚咚咚！ 小强 强，小 c o 你好似讲粗口啊！ 再讲多次， 就 唔啱。我老师又到啦，萧乔化， 萧乔化系啱嘅。 头先你嗰句啊，我可以告你啊，系啊。 好，乜嘢花？听住，乜嘢花系有云想仙子之称咧？我好中意头先你有问过，我中意插啲乜嘢颜色噶？好多时候桑丽，你会见到嘅三个字，小强强。 拍 hip 唔系 hip 啊 ，hip 咩？拍 hip 咩？ 保答 拍 hip 反啊 ！hip 咩 hip？ 你其实执佢死机就得噶啦，你唔使嗌。下一题，用乜嘢绿茶系有清热明目解毒之效啊？小强强， 茉莉花， 错，梗唔系啦，干嘅。 冲茉莉花， 冲茉莉 花， 系咪 傻 噶？ 菊花， 菊花系啱嘅。下一题，中国民歌《鲜花调》啊，开头系咁样嘅，孝衣多乜乜。 我答当 系 茉莉花， 茉莉花系啱，茉莉花系啱嘅。好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再拍埋啲题啊。夏天嘅时候，啲阿婆好中意夹啲 嘢。 小张张， 系咪姜花？ 唔系，cap 我一条嘅汤嘅系柏兰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代理活牛入口的五丰行表示，星期四起提高活牛批发价，改良牛和肥牛每担批发价将会分别加价大约3%和8%。叶兴肉食公司负责人许小姐说，今次每担加百 今次每担加430元，一年内累计已经加价超过800元。许小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即使业界不想转嫁消费者，亦都迫不得已，担心加价将会进一步影响购买意欲。他说如果加幅太大，市民可能会转食冰鲜或者冻肉。许小姐不满每次加价，五丰行都以内地活牛行情上涨，需求旺盛为理由，质疑内地的街市为什么牛肉可以较便宜，香港就要这么贵，促请政府监管五丰行或者开放市场。由上个月至到今个月10日，本港有79名住院病人证实感染侵入性月形链球菌。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说，这种病菌可以本身已经寄存在人体，部分感染者亦都可能因为皮肤有伤口而接触到淡水鱼，或者进食了有菌而又未经煮熟的淡水鱼而受到感染。林伟信说，受感染人士可以出现皮肤炎、败血症，甚至脑膜炎等严重病症，可使用高剂量的抗生素治疗，关键是如果有伤口发炎等炎症症状，应该及早求医，要尽快诊断和找出病原体并尽快处理。他又说，近年年纪较大的成年人感染月形链球菌的个案增加，估计主要可能因为慢性病患越来越多，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机会越大，这种病菌对这类病人就有较大机会造成较严重的后果。多名议员在立法会大楼接种流感疫苗，有份接种疫苗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有32名议员报名接种流感疫苗，他指出流感季节将至，加上新冠疫情，为免医疗体系受压，希望市民为自己、为家人和为经济尽快接种流感疫苗。他又期望本港可以尽快通关。到场协助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建议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接种时间应该相隔14日。北京冬奥会火种抵达北京。在火种欢迎仪式上，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标志、火种台、仪式火种台和火炬手服装等首次呈现在公众面前。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点燃了仪式火种台。新华社报道，北京冬奥组委派往希腊的代表团清晨抵达首都机场，冬奥会火种顺利抵达北京，火种欢迎仪式在俗称鸟巢的国家体育场附近的北京奥林匹克塔举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94点，升406点，总成交金额85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4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0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4元，升15元；美团296.6，升10.8；阿里巴巴179.1，升14.3；快手94.6，升4.6；盈富基金26.84，升4毫。世贸服务14.84跌1.98，中教控股15.8跌8.6，小米集团23.15升6.5，安踏体育128.4跌2.5，吉利汽车26.4升1.05。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6，日元114.5，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5，人民幣6.392，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9,295点，升79点。港金现价报16,46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4美元，卖出1,773.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中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嘅中线有坏车，车龙去到黄大仙中心。咁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快线嘅路面维修咧就已经做完咗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只系车多少少啫。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联合道的坏车亦都拖走了。现在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跟着联合道这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丁九桥出九龙方向交通都是回复正常。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跟着回旋处一带还是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蒲飞路。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元朗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去元朗、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道路上面，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发生意外。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新星家居大使冯允谦话：出入平安，自然就开工大吉啦。 荷花组系代表呢、這个啊花开富贵，同埋呢个出入平安。因为我知道你系整 lift 噶嘛，系咪？ 系。 咁其实安全系最紧要嘅，咁所以就送俾你，希望你做嘢都顺顺利利。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3点至5点，三五成群一起听下属于张国富的展翅故事。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雅莲思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仅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放松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有彭志远方来，我哋有 Doctor Chan， 冇错，香港大学儿科及青少年科学系名誉临床助理教授咧，我哋有啊陈奕俊医生。 Doctor Chan， 你好， 陈医生，你其实记唔记得自己嘅 title？ 所以我唔记得，我 写几版纸都未写 佢。 佢 仲有几个嘅，佢话呢个开心啲， 好犀利。 好 啦，嗱，其实咧作为一个风骚派人咧，我自己觉得啦，唔知 Doctor Chan 同唔同意咧，健康先系最紧要，健康先有得快活。病紧嘅人咧，好难快活。 你有即系，如果你真系病紧嘅话咧，你有几多钱我执唔到？ 嗯，冇错， 系咪啊？ 讲得非常正确啦。 作为家长，尤其是如果见到小朋友病咧，系最心痛嘅一件事嚟。 当然啦，帮佢唔到。 就我哋今日咧揾 Doctor Chan 嚟都讲下啦。嗱，其实第一个题目咧，我想问问 Doctor Chan 啦。呢一排咧，你作为一个前线工作者啦，咁啊接触好多病人啦，咁样呢一排呢个天气呢个月份，最常见嘅系乜嘢嘅小朋友嘅病啊？ 系嗱，呢排咧绝对就系上呼吸道感染。咁我谂大家都留意好多报章，即系报道啦。咁好多幼稚园，特别系咧，都好多爆发嘅个案。 系啊，系啊。 其实老实讲咧，每一年嘅秋季咧，都好多小朋友会患上呼吸道感染嘅。不过又多得有新冠肺炎咧，令到旧年咧，其实成个香港人咧都好小心留意卫生啊。包括好勤力去戴口罩啦， 洗手， 就又洗手啦，清洁啦。连啲好细嘅小朋友咧，而家我都觉得好叻噶咯，佢哋有啲好靓嘅口罩啊，佢哋又戴得好开心啊。相对上咧，其实过去咧系真系少咗嘅。咁但系咧呢排咧，因为始终我哋开翻学啦，咁小朋友翻学咧又开始有啲交叉感染嘅，系啦，就咁嘅情况咯。咁不过我谂今日都可以，我哋可以系倾下呢个话题啦。 可以啊， 都希望可以帮助家长咧多啲留意呢个情况，可以预防啦。 我自己观察咧，有时咧喺因为我教幼稚园咧，咁见到啲小朋友咧，嗰阵时仲要系未有疫情之前啊，咁佢好多时咧，佢哋打一次咧，佢唔识揞鼻啦，咁黑黐咁。咁啊，隔篱嗰又唔识避开，即系打完一支佢照同佢玩啊。有时甚至咧就大家 share 啲食物啊嗰啲咁，所以就会多咗呢个叫交叉感染啦。开始一睇就 系啊，啱啊。同埋咧，小朋友好多时咧会玩玩具噶嘛，尤其就系幼稚园嗰啲咧。 咁 啊， 其实 系啊，因为好多时咧嗱，家长或者老师咧多啲咧系注重佢戴口罩嘅而家，但系就比较冇咁重视咧洗手呢个部分。有时咧又未必洗得好频密啊，变咗譬如你放咗佢去玩啦，玩玩具咯。咁啊，呢個又揩下摸下，嗰個又揩下咧。咁其實清潔嗰度咧，只要做得稍微即係冇咁密嘅話咧，咁有時啲菌又會傳染咗啦。即係你知表面上乾淨就唔代表真係冇菌噶嘛。咁呢個都可以值得留意一下。 除咗話上呼吸嘅感染多之外嘅話，仲有冇另外嘅一啲嘅都係多咗？例如我哋成日都聽到嘅就係手足口病啊，咁樣係咪都係呢一個時候嘅病？係啦，有冇多唔多啊？ 都會嘅。手足口病咧，通常喺每年嘅冬季咧比較多少少嘅。咁嗰啲亦都係啲過濾性病毒嘅感染啦，咁咧其实都系因为啲飞沫啊或者接触咧去感染嘅，咁所以变咗咧小朋友有时接触到嘅时候咧，佢其实可能会发烧啦，有时可能个口仔入边有啲飞脂啦，会痛啦，食得唔好啦，咁咧就比较少嘅情况会上咗脑咧，导致到一啲其他严重啲嘅并发症。 会上埋脑噶， 会噶会噶，会导致到脑炎噶。不过就呢啲个案就比较少嘅，因为香港家长都好醒嘅，通常咧小朋友有发烧咧，佢哋都好识得去处理啊，甚至系揾儿科专科医生去。咁其實我哋病向淺中醫咧，就盡量去減低。 我自己意見咧，就總之發燒就唔好翻，就唔好媽媽覺得喂今日考試，死都翻啦咁樣，即係啲爸爸媽媽好驚佢嗰日唔翻咧，會錯失咗啲乜嘢或者追唔翻。但我覺得呢樣嘢咧。对佢又唔好，对其他同学更加唔好。 非常啱啊！ 系啦，Doctor Chan其实咧讲到话，即系发烧呢一样嘢，我谂你真系讲到出年都未讲完。因为其实发烧就系、是可能系一啲嘅叫症状，系正系话俾你听嘅，就系、是、身体佢有一啲嘅问题。但系通常我哋大家如果作为家长，系咪好担心啊？觉得发烧系好大件事噶。咁其实可能有时候一啲嘅做法嘅话咧，会唔会亦都有啲嘅谬误，甚至乎佢哋嘅处理方法嘅话咧，需要喺呢一度咧就可以即系讲翻多少少。 好，Doctor Chan未讲之前咧，我想讲下先。如果家长们，爸爸妈妈、阿四大长老啊，吓即系爷爷嫲嫲嗰啲，今日有问题，关于孙仔啊，关于仔女啊等等，都可以打嚟。阿一马姑娘都系帮你听下，马鸡啲问题 又翻咗嚟啦。 Hello， 马 姑娘， 太好啦！ 电话号码1872388，咁我哋咧就 mark 低你个问题，一阵代你就转问啊 ，Doctor Chan。 好犀利啊 ，Doctor Chan 头先同马姑娘嘅 yes 咁样。 系啊， 系啊，大家 重金礼聘先翻嚟嘅。 多谢陈医生。 1872388，咁大家啲家长们有啲咩问题，咁就储埋今日啱啱好啦 ，Doctor Chan。 張喺度。 係啦，嗱，Dr. Chan講翻發燒先啦。咁其實真係應該要點樣，同埋嘅發燒係代表住嘅就係個小朋友究竟發生咗咩問題咧？ 其實咧非常好呢個問題。首先我哋定義咩叫發燒先。咁咧其實坊間有好多度數嘅，咁有時又話度耳仔啊、度額頭啊，即係唔同位置咧都會有啲微差咁樣嘅。不過我一般咧介紹家長咧就唔使將件事咁複雜嘅。咁其實 in general 啦，我哋話37.5以上咧，其實啲窄界嘅發燒，咁即使係 alert 緊大家咧，啊，你嘅小朋友可能開始作病喎。 37.5 以上，係啦，以上， 咁咧就開始係要留意，係啦。咁去到38度咧，就唔使問啦，一定係發燒啦，係啦。咁你就容易啲，就唔好介意嗰啲點數嚇。咁去到39度或以上咧，就係一個高 燒，係 高燒 啦， 係啦。 真係好少啫，你講緊， 係啊， 講緊係一度。 我細個嘅時候唔係用呢個嘅，我細個嘅時候用嗰啲咩101度啊。 系啊，冇错，光探我你以前系 嗰啲叫华氏啦，系咁我讲系摄氏啦，咁但系一样嘅啫，咁但系其实个饮嘅机会容易啲啦。咁首先你知道咩叫发烧，同埋咩叫发高烧先啦。咁另外咧，我又建议家长考虑第二个 factor 嘅因素，咁咧就系个时间嘅长短啦。 OK， 譬如咧发一个短烧，譬如一至两天咧为之短啦，咁咧你系有空间去观察小朋友嘅状态嘅， 唔使嘅一发烧就咁紧张，系 啦， 观察下先， 啱啦，因为咧其实好极端嘅，好两极嘅。有啲家长咧就过分紧张，有啲家长就唔识担心，两样都唔理想。我哋希望咧取个平衡咁样嘅。咁但系去到譬如三日或以上咧，就必定叫做长烧啦。咁嗰啲你真系要非常之小心啦。 如果我系家长咧，其实我唔理佢长定短啊，总之发烧我就即刻睇医生 嘅。嗱，呢個做法係冇錯嘅，因為始終咧，尤其是個睇個年齡添。如果越細嘅小朋友，講緊一歲以下幾個月嘅幼嬰咧，你早啲睇咧，就會因為有好多唔同嘅病徵咧，小朋友唔識話俾你知啊 ，B B 淨識喊嘅啫嘛。咁所以變咗咧，你要好需要兒科專科醫生咧嘅專業意見，去準確咁判斷嘅。咁但係去譬如大個少少啦，三四歲啊，甚至五六歲，小朋友能夠用語言去話俾你知啦，或者觀察上多啲，譬如咳啊、流鼻水啊，或者係啲屙啊、嘔呢啲等等症狀。就帮助到家长去大约去拿捏到小朋友其实是因咩事去发烧呢 作为家长呢，即是我个人 的做法就是这样的。除了看医生之外呢，我能够做的呢，例如跟他冲个温水凉啦，搵嗰啲摆额头嗰啲凉嗰啲包包。 退热啦。 是啊，即是做呢啲其实是不是都是一件好事呢？ 是啦，其实好好的。我呢就好喜欢呢建议家长做一啲嘅温水凉嘅做法。或者呢你唔系话每日日冲几次都好啦，起码都可以用啲湿水毛巾啦。我会建议用暖水啦，咁咧就起碼咧幫小朋友咧抹身。 哦， 其實個原理係物理學嘅原理， 哦， 其實將啲熱力咧帶走，係， 嗯， 啦，咁啊揮發咗小朋友身體上面啲熱力咯。咁頭先咧都講過下咧，即係發燒高其實有咩情況咧？咁，有啲家長又會諗咧， 燒 壞腦 啊！呢三個字最驚，這個，所以一發燒就好擔心咯。 係啊，其實發燒係值得擔心，不過又唔需要過分擔心。我想澄清一點咧，其實係冇燒壞腦呢件事嘅， 唔會嘅， 唔會嘅。系啦，不过咧又唔错得晒噶。上一代嘅朋友咧，佢因为咧其实某啲情况发烧系反映佢内入边咧有啲严重少少嘅感染嘅。举个例，脑膜炎双球菌、脑膜炎，咁呢啲上脑嘅感染咧，其实就真系会导致到一啲长期嘅脑部嘅即系损害啦。譬如可能有抽筋啊等等，咁所有嘅烧坏脑咧，可能就系因为有某啲特别嘅感染导致， 就 唔系 嗰个烧， 系啦， 系嗰啲菌， 系啦，冇错啦。 系啦，头先有讲过啦，就系话有一啲嘅做嘅方法啦，就系话可以同佢冲一个嘅就系暖水凉啦。咁呢一个其实系可以做嘅，即系你都会 建 议家长可以嘅。咁嗱，有啲人有咁讲法嘅话，就系话如果佢烧嘅话，由得佢烧，系啦，唔好揿住佢，唔好食嗰啲退烧药，因为其实咁样嘅话咧，就佢会唔能够呈现到佢真真正正嗰个症状咁样。呢一样嘢又系咪发烧嘅时候处理嘅一个谬误？ 定 系 一个谬误 咧？系啦，定系应该系一食就揿，即系可能食嗰啲退烧药。按住佢咧， 咁其实就解释翻点解要食退烧药啦。其实咧退烧药咧本身咧就系揿低个症状嘅啫。其实我哋叫舒缓性嘅治疗嚟嘅。其实个目标就系等个小朋友唔好咁辛苦。 哦， 其实就不是真的帮紧个病情的， 嗯， 因为很多时候发烧是因为譬如细菌啊或者过滤性病毒感染啦，好，靠咧身体入边嘅抵抗力，加上可能有时候会考虑医生处方一啲抗生素去对付啦，退烧药咧就令到个小朋友打仗嘅期间咧比较冇咁辛苦， 其實我是建議的。 嗯。 同埋呢我哋呢通常會考慮有啲叫高消藥低消藥啦。 嗯。 譬如我一般自己做法就係38度以上就食高 低消藥。 咁如果係39度以上就會食高消藥啦。嗯。其實個目標都係令到個小朋友舒緩 啲。有分低消高消藥。 有啊，頭先有講到喎，係啊，38同埋39度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如果係嘅話，有冇同年紀有關啊？譬如可能幾多歲到你會 suggest 覺得嘅啫。總之一嚟嘅話咧，就應該係要俾佢食退燒藥咧。 嗱，其實咧退燒藥咧，一般我哋建議係三個月大以上咧就比較好啲嘅， 就已經可以啦。 係啦，咁咧嗱，三個月大以下咧就要好小心去處方嘅。咁，主要係因為擔心個肝臟咧未能夠分解嗰啲退燒藥本身嘅物質咁解嘅啫。但係如果係兒科醫生處方咧，佢會小心去衡量翻個劑量咧係可以嘅。咁，所以其實頭先你嘅問題就係唔同年齡，其實只要個劑量適合嘅話咧，亦都係建議嘅。 OK， 多多 channel 即係作為爸爸媽媽咧，咁我嗰陣時咧就有一個咁嘅親身經驗，就話咧，發覺有時好心急啊。有同埋有啲細路仔細嗰啲啦，佢未必識吞藥丸啊，咁，所以咧有一種叫失光啊。 係， 而家仲有冇用呢種方法？同埋呢一種係咪快好多？同埋會比較建議咧？ 係揾嚟退燒㗎， 退燒㗎，退燒㗎，失光嘅退燒，尤其是 B B 啦，即係 B B， 即係講緊零歲以下嗰啲啦嚇，幾個月佢邊度識食退燒藥啫？即係點吞藥？ 啃親佢 啊！就最常用呢種啦。咁唔知而家係咪都會建議用緊呢啲？ 其實好常用嘅。 哦， 其實我哋退燒藥有三種嘅，一個就係藥水啦，一個就係藥丸啦，第三個就係。失光，咁講緊好幼童嗰啲情況下咧，通常如果譬如話失光咧，個原理點解會快咧？其實計將軍都好啱，真係快啲嘅喎。原理因為肛門入邊咧有好多血管嘅，咁，所以失光嗰刻咧已經係藥物咧好容易溶化咗之後就吸收咗喺身體，吸收係快過你用口服咧，經過消化系統先吸收咁樣咯，所以相對上會快啲嘅。 所以我啲咁心急嘅爸爸咧，第一時同埋因為我小朋友嗰陣時咧。對於吞藥好困難啊，一吞嘔翻曬出嚟，好啦，嘔咗即係冇咗啦，但你又唔想再馬上俾佢食，俾佢 double 咗，即係好掙扎咯， 係啊。 有冇話擔心另外一樣嘢嘅就係就講緊有時你會睇到一啲廣告都話噶嘛，嗰啲嘢會留喺個體內面，即係會有幾耐留喺個身體裏面啊，會有幾耐咁樣，即係呢啲會唔會都係其中家長會擔心嘅嘢嚟？ 呢個就比較係少啲擔心嘅，係啦，通常佢哋會擔心啲燒點解唔退咧，好多時咧就會問話啊多昌點解佢食咗一日退燒藥都唔退嘅咁樣？咁個問題就係因為我哋唔係用個退燒藥去幫佢即係真係驅走個病毒啦，都好緊要咧。我想講就係藥物都係一啲輔助性嘅啫，譬如咧好多講翻頭先講緊啲幼童啦，五歲以下嗰啲幼稚園嘅學童，呢排好多上呼吸道感染咧，多數原因都係因為過濾性病毒嘅。咁呢樣嘢係唔係用藥物去處理，反而係佢嘅休息好緊要啦，水分好緊要啦，同埋佢嘅抵抗力，即係其實係平時個飲食啊，譬如多啲豐富維他命 C 嘅食物等等咧，佢已經係令到佢本身打好個基礎，令到佢真係去打仗，真係有即係有敵人嘅時候。 要靠自己嘅， 系啦。咁，所以我哋作为家长咧，最紧要有两部分，一咧就系要辅助佢，即系包括俾足够水分啦。咁，有时当中病嘅时候，胃口差啲都唔系最大担心嘅。我哋通常好紧张个水分嘅，因为水分系真系非常紧要。 饮多啲水， 确保佢唔好缺水先。咁，第二个咧就令佢退烧嗰样嘢咧，就等佢舒服少少咧，等佢能够睡眠嗰个当中咧休息咧，就可以打死嗰啲疾病啦，咁样啦。系啦，咁就当然有另一部分家长都要衡量。几时要作出下一步嘅升级啦？即 系 几时揾医生睇咧？ 你话观察嘅就一两日啦嘛，系咪？如果系发烧都 好睇，视乎于个年龄同埋状态嘅。 哦， 如果譬如话一两日佢系精神嘅，亦都系个烧唔系话太高，譬如38.7啊，即系呢啲所谓低烧嘅个距离啦。咁同埋个人都肯食啊，肯瞓嘅话咧就 OK。但系如果譬如个年龄比较细咯，譬如得4个月大，或者甚至3个月大啊咁样，或者可能佢咧就食得好差，唔肯食，跟住开始咧。连啲小便都会少咗，你惊佢缺水啊？或者啲烧咧好多系偏高嘅，譬如39.4啊，甚至 hit 到40度呢啲地方咧，咁你就真系要早啲去，就唔系等两日之后啦。可能甚至可能你第一日发烧，你已经需要谂一谂啊，会唔会需要揾医生睇一睇佢咧？因为其实好多时靠嗰啲数据都唔足够，所以点解医生好重视临床嘅评估嘅？睇小朋友咧要听晒个肺啊，有冇杂声啊，或者喉咙有冇发炎啊，耳仔有冇发炎啊？呢啲等等都系啲医生需要去评估。去判断一啲重要嘅资料咁样， 冇错。同埋咧，有时咧，作为屋企有多 嗰個小朋友更加要小心佢哋交叉感染，就叫哥哥唔好同細佬玩住，係咪類似咁啊？你會唔會都係覺得咁啊？ 係啊，會建議嘅。不過你都知道其實個有限制嘅，即係始終喺香港嘅居住環 境唔細 係啦，即係盡量啦，我哋叫做，但係反而就係希望配合個小朋友水分啦、口罩啦，或者可能就係反而係叫隔離啲冇病嘅小朋友咧，要戴曬口罩、洗曬手嗰 part， 起碼保護啲未病嘅就唔好病啦。 OK， 好。咁其實你要講到即係上呼吸道感染啦，咁會唔會其實可能同嗰啲嘅就係其實每一年嘅秋冬咁，其實政府都會叫大家就係要留意啊，要打流感針啊咁樣。呢樣嘢適唔適用於小朋友身上？即係如果打咗之後嘅話，會唔會係對於佢哋可能係上呼吸道感染啊，或者係會可以有機會 減少 嗰、 那 個嚇有某啲嘅情況出現咧？ 其實呢個好重要嘅。咁我哋每年都會建議家長去考慮幫小朋友接種嘅。咁流感咧，點解要每年打咧？因為每年都會變種嘅。 冇錯，每年都唔同噶嘛。 每年都唔同嘅。咁咧就其實咧六個月大 B B 以上已經可以打流感疫苗。 咁細個？ 係啊，係啊。 但係打翻同樣劑量咩？ 係咪啊？ 唔同嘅 劑量唔同。 唔同嘅。咁但係個問題咧，我哋幫佢打咧，同埋個針數咧，嗱要留意嘅。如果咧一生人從來冇打過咧，第一次要打兩針嘅。 嚇！ 即係講緊今日打完之後咧，一個月要翻嚟打多第二針。 哦。大人都係啊？ 大人都係，任何年齡都。但是如果去到打過第一次之後呢，即是講緊譬如今次啲 round 打咗呢，你以後就只要每年打一針就得㗎啦。同埋而家呢就科學先進啦，亦都出咗啲叫被噴式噴霧式嘅疫苗啦，咁都好流行嘅。尤其是政府亦都幫好多幼稚園咧 去接種啦。咁變咗我相信喺個安全嗰方面咧，即係起碼唔使牽涉啲針啊嘛。咁你噴鼻咧，同埋小朋友相對上咧就接受得比較好啲嘅。係啦，咁我哋亦都見到科研發覺個效用咧都係相若嘅。 你唔好話細路仔咧，我覺得大人都係。 咁又唔係，我覺得流感嗰啲針好快打完嘅，同埋其實一啲都唔痛， 副作用亦都唔大。 係啊，啱啊，非常好。所以我哋好建議家長做，尤其是。而家有咁多疫情咧，我谂即系譬如话好多可以做到嘅行动，我哋都想尽量去优化佢啦。咁所以变咗流感针呢样嘢咧，系一个比较简单基本嘅做咧，我哋建议每年都做嘅。 而家开始已经有得打噶啦， 有啦有啦， 系啦。 咁啊，我同你两个好同步。 家长们咧就要留意住啦。哦，快到呢个十二点钟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66%。电话号码18723888。阿马姑娘准备睇下啲家长们有啲咩问啊 ，Doctor Chan。 我拍埋啖饭先。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洛阿达阿里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毅玛利国位智慧受惠，女士将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对待暑假，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一颗团结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荣，上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种子行动制作，地球村里的社会创新，足不出户都可以迎环首期。 有阵时有创意嘅桥咧，不及一个 work 嘅桥，咁所以成日去研究点样将一啲另外一啲地方嘅 solution 咧嫁接去唔同地方嗰度。 艺趣奇兵，艺术疗愈身心。 种拨唔系我嚟医病嘅，系透过呢个工具，让我哋嘅生活多一份轻松感，即系好似整松肉饼咁样，系用声音做嘅按摩。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松快活人。 風騷快樂人啦，咁啊快到中午四點鐘噶啦。今日我哋嘉賓咧就係 Dr. Chan， 咁啊其實咧對於家長嚟講咧真係好擔心嘅。咁頭先佢講到咧話觀察一兩日，我諗好多家長都唔會咯。尤其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是、一見到小朋友發燒，第一時間咧第一俾醫生睇下咩事先，因為咧你摸住嗰個火爐仔咧個心咧好痛啊，同埋即係啊點算啊點算啊就好擔心啦。今日咧如果你有啲咩問題都想問 Dr. Chan 嘅，可以打電話嚟啦。咁啊馬小強咧就幫你接緊，將你嘅問題交俾 Dr. Chan， 睇下佢有啲咩嘅專業嘅意見。電話號碼就係18723888，18723888，咁啊隨時可以打嚟咯噃。先聽十二點新聞同埋財經消息。 日本放送協會報道，阿蘇火山其中一個火山口喺當地上晝11:43噴發，煙霧升至3500米高。火山碎屑流至距離火山口1公里以外嘅範圍。當地傳媒早前報道，阿蘇火山上個星期四曾經小規模噴發，有體積較大嘅碎石從火山口噴出。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華南沿岸，同時一道冷風已經喺華中形成，並且逐漸向南移動，預料喺聽日下晝橫過廣東沿岸。預測本港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稍后转吹北风，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较凉，同有几阵雨。朝早气温喺20度以下，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24点，升336点，总成交金额91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0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1蚊，升12蚊；美团293.6，升8蚊。阿里巴巴178.3，升13.5；快手95蚊，升5蚊；盈富基金26.78，升3.4；世茂服务14.8，跌2.02；小米集团23.1，升6毫；宗教控股15.76，跌9毫；安踏体育128.8，跟跌2.1；吉利汽车26.3，系升9.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76，英磅10.737，瑞士法郎8.417，澳元5.825，加元6.299，新西蘭元5.578，歐元9.0545。每百日元對港元6.79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188。日經平均指數報29,304点，升89点。港金現價報16,460蚊，跌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3.88美元，賣出1,774.3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的坏车拖走了，现在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着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在士美飞路。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纪元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元朗、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呢啲都系用完一次就掉嘅塑胶。滥用即弃塑胶唔止浪费，仲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边啲？几时减？减几多？喺12月29日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eb.org.hk 话我哋知啦。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啦，继续同阿 Dr. Chan 倾偈。 冇错，咁啊，我哋1872388 咧，哇，好犀利哦！有好多家长真系咧、有听书吓，咁亦都因为咁嘅话咧，就系、是、有好多嘅问题咧，都好想问下 Dr. Chan 有关于佢哋小朋友嗰啲健康问题嘅，可以继续打嚟1872388。不过，马姑娘已喺嗰边已经准备好咯。马姑娘你好， 你好， 啱啱食晒个饭盒， 系唔好讲啲无谓嘢，快啲嚟。 佢一向都讲无谓， 系啊，不嬲都系。系啊，马姑娘好烦。 唔好阻住我同阿陈医生沟通。 好， 陈医生啊，有个阿张太，咁佢话佢个有个女女4岁嘅，咁佢话发觉咧佢条颈咧胀到呢个水泡仔咁样嘅，但系佢系正饮食啊、身高啊、体重全部正常嘅，佢话会唔会有机会有大颈泡咧？ 佢有冇讲几时胀？即系有 几耐啊？ 佢胀几耐？ 呢一轮都系啊，即系佢发觉，咦？点解呢一轮都系胀到个水泡仔咁咧？会唔会有机会大颈泡啊？ 嗱，呢个问题非常之好啊！头先阿继章咧问咗一个好好嘅问题，就系时间。通常我哋问症咧都好需要知道个病征系乜，同埋佢个病征嘅时间嘅。即系我哋分急性同慢性啦。 明白。 咁不过点都好，头先咧颈肿胀嘅小朋友咧，基本上都有最少有3个咧系我哋常谂嘅可能性啦。咁第一个咧就大颈泡就家长会谂啦，咁讲紧系甲状腺啦，通常系高啊或者系低等等咁样啦。咁呢啲有两个做法嘅，第一个部分我哋会帮小朋友验一个血啦，睇下。个血液入边咧，反唔反映到个甲状腺素，究竟系过高啊，定系过低等等啦。咁不过验之前咧，通常会问症会详细好多嘅，就会问翻啊小朋友，譬如有冇个食欲啊嘅食得太多、食得太少等等啦，或者可能系个手心出汗啦，好容易，即系明明好冻嘅，但系佢都成日都流汗、或者可能咧伸直只手咧会见到咦有啲手震噶，间唔中。 佢哋有手震噶？ 会噶，如果甲状腺高嗰啲真系即系严重嘅情况下会手震嘅。咁同埋都会。成日覺得媽咪啊，我咧覺得好熱啊，點樣知其實明明咧就係好涼嘅，即係隔離個人就著曬外套， 佢咧就但佢又唔係發燒， 係啦，佢又唔係發燒，成日就覺得個人好興啊，或者有時甚至可能肚屙啊等等，即係好多唔同嘅病徵咧，都會幫助醫生去明，即係去估計佢有冇機會係甲狀腺出咗問題咧，因為甲狀腺或者頭先個阿張太咧擔心嘅大頸泡咧，其實都係啲內分泌嘅病嚟咁樣嘅。 但係多多 channel 我聽。即係如果大頸泡或者甲狀腺咧咁細個4歲都會有嘅咩？ 有，不過咧機會好低嘅。咁、所以咧，其實第二樣嘢亦都會睇下，究竟會唔會係佢有啲叫做淋巴位發大啦？咁、你知小朋友或者大人都係嘅頸咧，兩邊都有好多嘅淋巴位係正常嘅。不過如果係小朋友頭先講上呼吸道感染啊，或者其他嘅病啊，甚至有少嚴重嘅即係面部嘅濕疹啊、頸部濕疹，其實嗰啲淋巴位都會發大嘅。咁、有時如果嗰啲淋巴位一粒半粒咧，你唔會覺得佢成條頸腫嘅。但系如果一抽成大扎，可能几粒或者甚至10多粒都肿胀咧，咁可能咧就会导致到好似有啲胀嘅感觉啦。咁、当然咧，亦都可能有啲水囊仔嘅可能性啦。咁嗰啲可能我哋安排咗个超声波，即系睇下个颈入边嘅构造有冇问题咧。呢啲都系啲冇创伤性嘅简单检查，可以帮家长或者医生去知道系咩原因。咁、当然咧，肥胖亦都可能性嘅噃、有时咧小朋友咧，即系食得好啊，咁啊住得又好、 但唔会肥条颈度。 度噶，唔系 即 系 斋肥 喺度， 斋肥喺条颈，好笑， 好似瓜个饼咁样。 其实好多时咧都要睇翻成个整体嘅，咁但系其实都建议，如果张太觉得有担心嘅话咧，都系揾翻医生去睇下，评估会比较安全啲。 唔好自己家长自己估嗬。 我听多多窗咁讲，佢三个可能性，我其实基本上都应该要睇医生咯。 系啊， 系咪啊？ 咁最后可能希望佢就揾唔到原因就仲好，即系代表冇事啦。因为有时咧，你视觉上觉得个颈肿胀咧，有时可能就有时，譬如啲轻微水肿啊、肥胖啊，有时视觉上都要揾一啲真实数据去支撑，系咪真系有咁嘅情况嘅？咁不过 多多 Jenna 顺便问咧，块面好长嗰啲使唔使睇医生噶？我因为我望到马小强咧条个块面咁长咧， 嗰啲口罩系遮唔晒噶。 系呢啲系咪先天性嘅病？ 你羡慕佢个面型比较靓系咪？ 我问下你使唔使睇医生啫？我就冇羡慕 陈医生啊！你觉得呢两个唔需要答咧？你唔好答啦，你唔好阻住阿马姑娘帮啲听众问嘢。 哦， 系啊，好嘛， 好一只人咁样，但系一个马嘅，即系嗰啲马面咁样，好惊。 呢个头马 陈医生啊，你学佢哋啦，精啲咁， 或者马头人啦， 够未啊？好，跟住阿黄太，佢话佢有一个系两岁嘅女女。咁佢话咧，佢发觉咧最近嗱，又系所有正常嘅飲食啊、高度啊，乜都正常。佢发觉咧有一次咧，佢发觉个 B B 女咧个 pat pat 有啲人跌咗出嚟。 嗯， 佢好担心。 你系咪听清楚啊？呢位太太讲，你有冇听错啊？ 边度跌出嚟 真系啊！ 喺个 pat 度跌出嚟， 喺个 pat pat 做乜嘢出嚟？ 嘢先得噶。 嗯，嗱咁咧， 我唔识形容。佢话类似啲，佢惊系痔疮喎。 啊，嗱咁我想解释少少咧。 衰路仔有痔疮啊，马姑娘。 咪等医生。 所以我咪问医生咯。 系啦，咁啊，大家都热烈讨论呢个问题啦。其实真系啱嘅，阿丽睿。其实咧，两岁咧系好少会有痔疮嘅。不过咧，但系头先咧马姑娘形容嘅情况咧，又唔系真系唔常见。 嗯。 咁咧，其实通常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咧就系有息肉，因为咧有时咧喺肛门旁边咧可能有啲息肉咧细细粒唔觉咧，咁有时你会无啦啦帮啲小朋友换片啊时候发现啦，大个少少点解唔会咧？因为你唔会再帮佢换片，你就未必留意到，佢又唔痛又唔流血，你就唔会知道啦。第二种咧就我觉得再常见啲就系便秘。小朋友咧喺香港咧，其實都我發覺都幾多咧便秘嘅情況。 其實大人都有， 唔食菜啊， 尤其是女仔。 係啊，水又唔夠啦， 係啊， 蔬菜水果又唔夠啦，非常好啦。咁雖然好似講到好老土啊，但係真係好啱嘅事實嚟嘅。咁啊，大人細路都要啦。我會建議咧，家長咧多啲咧做好嘅榜樣嘅。如果你喺譬如我自己湊我女女啦，我女女而家五歲啦，咁咧佢就我成日同佢鬥飲多水嘅，一人一個大樽喺度鬥飲，好似飲性咁樣。咁佢自然就學咗家長噶啦，仲要好覺得好好好好玩， 好玩啊，係好遊戲咁樣，係 啊， 遊於遊戲咁。 係啊，咁所以水分就解決咗啦。所以我女女飲好多水。咁生果蔬菜咧，嗱我自己每一日會寫個橙嘅，我無論如何都寫個橙嘅。咁跟住菜咧，就你知衞生署好多指引啦，即係營養三角 幾多份 金字塔啦。咁就其實你一定要做足呢樣嘢啦。咁咧小朋友不過都有時有啲情況咧，家長都話：哎呀，做曬都仲係有便秘情況喎。咩意思啊？譬如可能三四日先屙一次大便。仲要屙親咧，其實咧又會係好硬啦，或者甚至會同我講話有血嘅。有時咧，即係幫小朋友清潔嘅時候，發覺個紙巾都有血跡啊等等啦，好擔心啦。咁其實咧個處理方法咧，如果我頭先講嘅生活習慣嗰度咧都未理想嘅話咧，繼續努力之外咧，我哋就少少啲輕量級嘅藥物去開俾佢嘅處方。 即係輕瀉劑係嘛？ 唔係嗰啲係做啲再下一個層次嘅，我哋會開啲軟便劑俾佢。 哦，軟化 係啦，排出 係啦。其實主要個原理就係將啲水份咧吸翻入啲大便度，等佢唔好咁乾啊。咁冇咁乾身，佢就排便就順暢啲啦。咁如果因為頭先答翻阿馬姑娘嗰個黃太嘅問題咧，咁其實咧就因為便秘咧，其實咧小朋友每次排便嘅時候咧，都會製造好多力。好谷力啊！咁樣咧，嗰個肛門嘅位置咧受壓得多咧，咁佢就有時如果慢慢可能家長會留意到佢屙嘅過程咧，就見到點解佢跌咗啲嘢出嚟嘅？其實嗰個係肛門嘅即係邊圍嗰啲嘅皮膚組織嚟嘅，不過佢就唔係真係跌出嚟，同埋咧一般嚟講都唔係頭先講嘅即係個痔瘡就唔係嘅，嗰啲就通常係比較大年紀嘅朋友先會有機會發生。 明白曬，不如咁啦，1872388，我哋睇到先，等阿多多沖一杯水嚇，翻嚟繼續答問題，好 冇？冇錯，我哋要鬥飲水比賽而家開始。 赤色以泪，纵 耳畔，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节声再唱咏，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轻轻，听见梦境，听呼吸带领，是非已静无阻心声，铃声的顾虑，无声的畏惧，不再重要，停顿了，造谣调笑，评论骂战太纷扰，在耳畔，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的切声再唱咏，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轻，听见梦境，听呼吸带领，是非已静，就这生命声之静，听着无字语言唱咏，没有声没有喝彩声，这么轻，听听自己心声更好听，夜曲已静沉默倾听， 好啦，翻嚟我哋嘅节目呢，有 Dollar Chan 喺度嘅，不如听下马姑娘又讲下下一位朋友。 好啊，下一位系刘太，佢话佢个女12岁，咁就佢 consult 咗医生，就係话呢佢准备带佢去打流感针啦，同埋新冠肺炎嘅针。咁佢话呢会又驚有反应，就话佢通常医生呢就会开返一啲退烧药嘅。咁佢想问，如果食定退烧药先去打针，会唔会得或者有冇影响呢？ 嗯，問得好啊！咁咧，其實咧，退燒藥嘅功效咧有兩樣嘅，一個咧就係止痛，一個就係退燒。OK， 即係講緊嘅一般嘅 Panadol 啦，即係必利痛咁樣啦。咁其實咧，如果你係喺打針，通常我哋就建議家長咧係真係有 symptom 有病徵先食嘅，即係講緊係發燒，咁你咪食退燒藥啦。就算你係痛，亦都可以食呢個退燒止痛藥啦。咁但係如果有啲情況下咧，舉個例，譬如近排啲新冠肺炎咧，大家都知道，我哋都建議打嘅。咁不過始終咧，聽聞都有啲唔同嘅即係副作用反應啦。咁所以咧，我亦都覺得特別係第二針咧，我都聽有啲朋友講係個反應會大啲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如果你話係預咗有反應，你又唔想經歷嗰種痛或者發燒咧，其實食定都冇問題。 即係食定係可以 冇問題嘅。其實佢本身只要你個劑量係啱，冇過量就已經冇問題。舉個例，譬如低消藥 Panadol 咧，通常我哋建議4个钟一次嘅。咁有時大人就可能一日食四次啦，或者係六次等等咁樣啦。只要病嗰、那個、那個劑量唔過量就冇問題㗎啦。係啦，咁就不過當然啦，你亦都諗翻嗰個時間咯。即係譬如我自己嘅經驗咧，我反而覺得係你打完針之後隔幾個鐘先食咧，就比較好似理想啲嘅。係啦，你唔會一打針就即刻有咁多啲發燒反應。 係啊，我都覺得唔需要咁擔心。 係啊，咁你打針咧，其實香港打針嘅姑娘咧，好好守勢嘅。一般嚟講咧，其實打嗰一下 下就真的不是很痛的。 我都觉得 是主要是之后那种的腰酸骨痛啊，或者是发烧呢，所以我建议反而打完针之后可能隔了几个钟啦，或者甚至半日之后先吃呢，可能都 OK 啦。不过即是答返刚才 刘 太的问题呢，你说预先吃呢是没有坏处的。 明白。 OK， 好啦， 跟住就是最后一位啦，姜先生他说呢，他有个 BB 女11个月大，咁佢话佢响呢两三个礼拜咧，个 B B 女小便嘅位置咧有一粒 B B 女手指尾咁大嘅一粒红色嘅嘢，咁佢就睇咗医生，就话疗诊，咁就帮佢查咗啲类固醇，但系都冇乜效果。佢想问可以点做咧？ 系啦，咁咧其实尿布疹咧，就当然咧咁样透住大气空气咧，未必真系知道佢系咪真系尿布疹啦。不过就当佢系尿布疹咁而言嘅话咧，其实类固醇就未必系最理想嘅做法啦。咁我会建议，譬如一般我会做咧，尿布疹嘅本身原因咧系好多时系啲真菌感染，或者咧叫做连珠菌感染咁样嘅。咁嗰啲菌咧，其实原因系因为即系小朋友 B B 十一个月大，佢仲入紧片啊嘛，咁所以啲小便大便咧。有时噏住咧，未赶得切去换片嘅时候咧，咁啲菌咧就好中意去啲阴湿位嘅，咁咧就会咧喺个阴部位置咧，即系前后啦，咁就会啲一粒一粒红点咁样嘅，好细粒咁样嘅。如果真系嗰啲尿布疹咧，其实我哋会搽啲真菌药膏。真菌药膏咧，好似一啲抗生素嘅类近嘅嘢，其实都系针对性杀嗰啲菌咯。咁而类固醇我交代翻咧，佢系消炎作用，就唔系我嚟杀菌嘅。 系 杀菌系用抗生素。 系啦，或者系真菌药膏。即系嗱，抗生素咧就杀细。菌，咁而真菌药膏咧就杀真菌，系啦，系针对性嘅，系啦，系啦，咁而类固醇就系消炎同埋系消肿，所以咧，如果你知道嗰个效用嘅时候咧，你就会明白。我觉得，譬如系呢个小朋友，我会觉得可以考虑咧，用一啲嘅真菌药膏咧，去帮佢处理咗个尿布疹先。 明白。 跟住当然亦都同时间咧，建议佢勤力少少去换片啦。亦都系每次换片咧，通常我平时会处方咧一啲叫预防尿布疹的药膏的，那些就不是真菌的杀菌药膏，但是它有少少保护膜，令到每一次帮 BB 换片的时候可以搽薄薄一层在前后的地方，即是小便大便的位置，那就会是保护了它了，少了菌去入侵，那希望 BB 就不会不舒服了。 好了，那我想问一问有关于刚才你讲的那只真菌的那个药膏，那个是医生处方先， 医 生处方的，那就其实如果是那个 可能都 要再看医 生 了。其实多得出你问到刚才那样嘢咧，我哋想问翻一样，好多人都谈论过噶啦，睇一啲比较重啲嘅症啦，或者发烧耐啲嘅咧，会有开呢个抗生素啦。但系都有好多人讲话唔好立乱食抗生素啦，同埋有啲人亦都好善忘啦，抗生素应该食成个疗程，食咗两粒退烧咗唔食啦咁样。诸如此类，即系有关抗生素嘅所讨论咧，系啦，其实系唔系咧？即系抗生素尽量都唔好食，同埋食就一定要食晒，系咪咧？ 嗱，其实咧我都系好希望可以分享呢个正确嘅 idea， 即系个 concept。那個概念啊，第一抗生素咧，我自己比較忍手嘅，盡量我都唔開嘅，因為咧好容易咧就會有啲叫抗藥性噶啦。咁個原理就係當你本身個小朋友或者大人啦冇細菌感染。你就走去開咗嗰隻藥，跟住咧就搞到咧助長咗其他嗰啲細菌咧就助即係佢助大咗啦。咁第日咧，如果你真係中咗招嘅時候咧，都未必能夠用相同嘅抗生素打翻同一隻菌啦。 因為佢已經 有抗藥 性， 係啦。咁但係調翻轉，就係另一方面咧，如果係真係喺臨床發覺佢有細菌感染嘅症狀，譬如我睇一啲濕疹嘅小朋友，佢個濕疹嘅嚴重到淨流曬水啊，出曬瘤咧。一定是一些細菌感染嚟嘅，咁嗰一刻咧，我就一定會處方一些輕量級，譬如啲外服的抗生素俾佢啦，唔一定要食嘅。去到嚴重的時候，我才會開口服的抗生素。呢些是因為有臨床的證據，所以我哋係根據個情況係開，因為佢有細菌感染咧，你食抗生素就唔會咧有我頭先嘅問題啦。所以咧但係亦都繼張覺得好啱嘅。如果真係有細菌感染嘅跡象，而你開咗個抗生素療程咧，你係必須要食曬嘅。譬如醫生同你開，可能通常咧五日或者7日啦，如果你食咗两日就收咗档啦，停咗啦，叫先算啦。咁啲菌咧，我会打比喻就系好咗啲咧，其实系表面嘅啫。 冇错。 跟住咧，当你一退兵啦，佢又嚟过，点跟住仲要 你再用翻， 仲恶咗添， 仲要恶咗添， 系 咁样嘅原理嘅。咁所以咧，其实咧，家长一定要平衡翻，适当嘅时候系必须要抗生素，亦都要跟足指引。咁但系如果唔适当嘅时候咧，咁就唔应该立乱开抗生素啦。 嗱，先话你惊唔惊？我觉得啲抗生素咧炮弹咁大粒啊，好难。 難吞嘅，係咪？ 個樣啫，個樣恐怖啫。 你過嚟揾我咧，我哋開啲甜甜地嘅藥水版俾你。 哇！有冇卡通公仔㗎？ 送埋貼紙俾你都仲得。 正啊！ 想講有啲兒科醫生有好多嘢食㗎。 係啊，收埋好多玩具㗎， 玩具嘅貼紙啊。 但你唔會覺得咩？有時啲抗生素真係好大粒㗎。你有冇試過先？ 我又覺得其實冇乜唔關事嘅，因為我其實吞藥丸，我覺得我還 OK 嘅，係啊。不過係咯，即係抗生素其實點解會咁大粒嘅咧？係咪你想問呢樣嘢？ 某啲抗生素係大粒，同埋大人咯。 哦， 小朋友就一定唔會噶啦。我哋一般係開水劑嘅， 水劑好啲， 同埋甜甜地，所以小朋友係 OK 嘅，係啦。咁當然你話去到某啲年齡咧，可能去到小學啊、高小啦，小朋友自己同我要求話：陳醫生，我唔想食藥水，要食藥丸，好叻咁樣咧。係 啊， 咁我梗係會俾 啦。 大個仔啦嘛， 所以下次係啊，可以下次叫阿繼章嚟研究下啦。 得唔得？其實大人大飲細路仔嘅抗生素， 梗係得啦。不過你嘅量度會多好多。 係啊， 成樽 係冇錯，我真係飲一公升， 系咪越系咪越难饮越快好啊？我以前有个谬误，以为即系啊嗰啲咩马尿咧， 系啊止咳啊嘛， 系咪啊？医生知唔知咩叫马尿啊？ 我梗系知啦， 细个又 唔知点解呢会有呢个名，但系真系一讲啊，个个都知道。 系啊，黑色啊嘛，嗰支嘢。 系啊，啊就专医咳嘅。好啦，咁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啊！今日多谢晒 Doctor Chan 出席我哋呢个节目，讲咗好多有关感冒嘅事吓。 多谢各位， 多 谢 晒。 我谂我哋好快会再见 嘅。希望唔会。因为病啦吓， 唔系病见佢，而系佢可以上嚟嘅话，可以 分享啊， 一定要大家保持健康， 最紧要一样嘢吓，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好，12:30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多名议员在立法会大楼接种流感疫苗。有份接种疫苗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有32名议员报名接种流感疫苗。他指出，流感季节将至，加上新冠疫情，为免医疗体系受压，希望市民为自己、为家人和为经济，尽快接种流感疫苗。他又期望本港可以盡快通關。到場協助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建議市民接種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接種時間應該相隔14日。代理活牛入口的五豐行說，星期四起提高活牛批發價，改良牛和肥牛每擔批發價將會分別加價大約3%和8%。業興肉食公司負責人許小姐說，今次每擔加430元，一年內累計已經加價超過800元。許小姐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即使業界不想轉嫁消費者，亦都迫不得已，擔心加價將會進一步影響購買意欲。她說，如果加幅太大，市民可能會轉食冰鮮或者凍肉。許小姐不滿每次加價，五豐行都以內地活牛行情上漲、需求旺盛為理由，質疑內地的街市點解牛肉可以較平，香港就要咁貴，促請政府監管五豐行或者開放市場。台灣殺人案死者潘曉穎的媽媽早前邀請案件疑犯陳同佳、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以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等，今朝到政府總部外當面對質，所有獲邀人都無到場。潘曉穎的媽媽說，陳同佳已經承認殺害她的女兒，但是政府仍然容許陳同佳如常生活，要求政府將案件在香港審理。管浩明回應說，一直希望陳同佳到台灣自首，保安局早前說香港現時沒有法例容許政府強行將陳同佳送到台灣，解決事件的主導權在台灣當局。北韓證實國防科學院尋日試射新型潛射彈道導彈。北韓官方朝中社報導，國防科學院表示，5年之前成功發射第一枚潛射戰略彈道導彈的824。 成功五年之前成功发射第一枚潜射战略弹道导弹的 8.24 英雄舰，昨日再次成功试射潜射弹道导弹，又指新型潜射弹道导弹采用侧面机动和滑翔跳跃机动等很多升级的制导技术，将会为北韩国防技术高度化及改进海军水下作战能力作出重大贡献。在华盛顿会晤的美国、南韩和日本应对北韩问题代表对北韩试射表示担忧，同意尽快促使北韩重返对话。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稍后转吹北风，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较凉，同埋有几阵雨。朝早气温喺20度以下，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25点，系升338点，总成交金额92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0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1蚊，升12蚊；美团293.6，升8蚊。阿里巴巴178.1升13.3，快手94.9升4.9，盈富基金26.8升3.6，世茂服务14.8系跌2.02，小米集团23.1升6毫，中教控股15.8跌8.6，安踏体育128.4跌2.5，吉利汽车26.3升9.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7，日元114.55，瑞士法郎0.924，加元1.234，人民幣6.392，英磅對美元1.381，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18。日經平均指數報29,301点，升86点。港金現價報16,46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64美元，卖出1774.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So am I singing the first line, or would you rather go first? No, I think you should definitely go first. Are you sure? I don't mind going second. But it will have more punch if you start with that high soprano note that really grabs the attention. Oh, that's so nice of you. I guess you can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it will be great, so you just go right ahead. I will start first. 个不对，请你讲出怎么不对你，我实在太过登对，一见即知天生一对，你望望我那双眼，心里即会感到痴住，所有不对都会很对，所有空虚统统剥碎，你若是抱我亲我贴我，今晚将会很有趣，一千吨冷水跟一千吨干冰都不可再爱，不敢问我是若是你要温暖，请你不必怕都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晚跟你尽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紧我，使我身体不会分寸，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开始不断，我 别怕得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晚跟你热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抱紧我，使我身躯不知分寸。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裸裸恋，只想开始不断。 片段人间，一段情， 经历了差不多成四十年的时间，竟然还整得翻，还可以听到。不知道那阵时的人现在还在哪里呢？ 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 唔该唔该，请问你哋咧电子厂系咪请人啊？我有冇身份证？冇啊！平啲人工我都可以噶，系哦，真系唔请啊！哦，咁唔该晒，唔好意思。请问咧系咪请人啊？啊！我是越南华侨，是我哦，对不住，我叫阿常，越南华侨，70年代尾好多人逃亡，那年我和朋友一起离开了越南，来了香港，最后就被送了入难民营，好彩我在香港的远房亲戚帮我搞到居留，然后我就留下在香港。我在越南是在一间车房那里负责维修汽车的，我算好彩遇到平叔，他请我在那间车行帮手。 多谢你啊！ 平叔嗰间车行喺土瓜湾嘅一条横街，我负责执头执尾，人工都有成800蚊嘅，对我嚟讲已经好满足。因为平叔除咗包我两餐之外，仲俾个角仔等我留宿，我终于可以安顿落嚟啦。 喂，阿常，过嚟。 哦， 嗱，呢份系你今个月嘅人工，数下佢啊。 多谢平叔，多谢平叔，唔使数啦，多谢晒你啊。 叫你数啊，数啦。 哦，好好。 嗯。 一、二，诶，诶，老板啊，850蚊，你俾多咗50蚊我，我俾翻你。 诶，唔系多噶，傻瓜，嗰50蚊咧奖励你噶，因为咧你嚟咗大半年咧，好多人都赞你。嗱，以后俾心机做，好冇？ 多谢平叔。 嗯， 平叔大概40多岁，是一个老实人。听人讲，佢都是偷渡嚟香港，由低做起，唔怕蚀底，终于拥有自己嘅车房。对于一啲落魄嘅人，佢特别关照。 向东过嚟， 哦哦哦， 介绍你师傅俾你识啊！你以后乖乖地， 知道 跟师傅学嘢啊吓！阿常过嚟，诶，呢位向东啊，我大陆兄弟个仔啊，嗱，我当佢细侄噶啦，佢啱啱广州落嚟，乜都唔识，负责咧就帮你执头执尾，好冇？ 平叔， 嗯， 点解啊？你唔用我啦？系咪我做错咩啊？我检讨一下，我会改啊！ 傻嘅阿常， 吓， 我升你做师傅啊！我找个细路帮你，好不好啊？ 吓，你升我做师傅，真噶？ 向东，快啲叫声师傅啦！ 师傅啊，师傅，我向东啊，我唔会偷懒噶，我以后咧会俾心机跟你学嘢噶。 放心，只要你肯学，我一定会教晒嘢俾你噶。 嗱，咁你啊，听晒老师傅啊，师傅嘅话啦， 知道知道， 要你做咩都做， 哦， 即刻做， 嗯， 唔好贪懒啊。 知， 好啦。咁依家即刻拖下块地先啦。 哦，冇问题噶。你话俾我睇边度攞水同埋搞嗰啲卫生工具咧，我而家即刻做下。 喂，阿常，合唔合格啊？佢 直头满意啦。啊，我啱啱煮好饭啊，不如我哋食饭先啦。食完先再开工，好唔好？ 食饭先。我啱啱斩咗5蚊叉烧加料。哎，嗱，大家趁热食。 向东啊， 系系， 你帮手即起部车。然后呢就攞盏灯照入嚟 啊！知道。 向东， 系 螺丝批同士兵啊！ 知道啦，师傅。 喂，唔系呢啲士兵啊！ 吓 吓，螺丝批都唔系呢一只噶 吓， 记住呢一款先至啱。 知道，师傅。 嗯，哎呀，搞掂晒！哇，成8点几噶啦！诶，你肚唔肚饿啊？不如食饭先咯。 哦，我唔饿，师傅，你食先啦，我执埋啲手尾先。 得啦，食饭先啦。诶，系，今日咧我就唔得闲煮饭，系咪你煮啊？闻到厨房好似好香咁。 系啊，师傅啊，今日咧我整咗我乡下最出名、我最拿手嘅黄鳝煲仔饭，都 OK 噶啦。我睇下啲饭先。师傅啊，你洗手先啦，好快搞掂噶啦。你等等下，我乡下喺台山嚟噶，嗰度好穷，好多人出晒国啦。一系咧就去美国洗大饼，一系就去南洋打工。我细个嗰阵都冇人理我嘅，跟咗啲人去玩。结果读唔成书，初中嘅时候咧跟咗个老乡出广州打工，最后咧一事无成，仲因为咧做咗啲错事，俾人拉咗我接受再教育啊！出咗嚟之后，我决定洗心革面，嚟咗香港重新做人咯。遇到师傅咧，我觉得我人生充满希望，师傅对我好好，好肯教我嘢，又关心我，我第一次感觉咩叫幸福啊！ 向东啊， 嗯， 今日唔好煮饭啦，我哋早啲收工，我哋出去食饭，你中意食咩？我请。 吓，真系噶？ 嗯， 去庙街食煲仔饭啦。我听人讲嗰啲煲仔饭好出名，我都未试过，我想去食啊，得唔得？ 得，快啲洗手洗面，换个件衫，我哋一齐出去啊。 知道。 嗯。 点啊？喂，你慢慢食啊。 好食啊！ 啲嘢好唔好啊？好唔好食啊？ 好食啊！师傅，点解你带我嚟呢度嘅？呢度系咪旋转餐厅啊？好犀利啊！睇见出边啲嘢会转嘅。我大咁大个人第一次锯扒，真系好开心啊！ 你开心就好啦。 多谢师傅啊！不过咧，呢餐饭系咪好贵噶？我可以出粮俾翻钱你噶，得唔得？我出粮 唔使唔使唔使唔使。今日你生日啊嘛，梗系我请你食饭啦。 今日我生日咩？ 嗯， 系、啊、今日农历9月15系我生日。师傅你点知嘅？ 你做嘢快手快脚，算有交代。我无意中知道你今日生日啊嘛，咪请你食餐饭奖励下你咯。 师傅啊，我咁大个人呢，第一次有人同我庆祝生日咋，我真系好开心，好开心啊！师傅你对我真系好好啊，我唔知道应该讲啲乜嘢， 唔知咪唔好讲咯。嗱，你份生日礼物， 仲有生日礼物啊？ 嗯， 师傅我唔敢收啊， 拆开嚟睇下中唔中意先啦。 咁哦。哇，是一部 Walkman 啊，好贵的一定。多谢你啊师傅。 记住啦，收工才好听啊，不是的话收了你部机的。 哦，知道。那晚师傅和我沿着弥敦道走回土瓜湾。行行下他突然将耳塞塞我耳仔。我们就是这样。一路听住呢只歌，一路行。我望住师傅，我唔知点解，我好想一路望住佢。师傅啊，我搞掂晒所有嘢啦。今日星期六，你下昼有冇嘢做啊？ 冇乜特别咯，咩事啊？ 我听人讲咧，荔园好多嘢玩噶，你去过未啊？ 去过。唔系咁好玩啫， 唔系啊！荔园有个嗰啲咩真雪溜冰场，好、 哦、 真好冻噶，真雪嚟噶。 系咩？我唔知道、啊，不过我都唔识溜冰。 你唔识啊？我教你啊！第一次拖住师傅，我有一种莫名嘅兴奋，佢只手好冻啊！我拖实咗佢，唔想放手。有一次佢差啲跌低，我即刻扶实佢。最后我揽住佢一齐跌低，嗰刻我真系想成个世界可以停落嚟。嗰晚我哋玩到好夜，先翻车行。我同师傅继续戴住个耳塞听歌，我一路拖住佢只手，因为我惊一放手。唔知等到几时先可以再拖翻佢。 有冇人啊？ 老细，系咪要帮你整车啊？ 叫向东出嚟啊！出嚟、 我系向东啊，咩事啊？ 就系、是、你搞我老婆嘛？打死你！ 你先啊，唔系啊，我冇搞你老婆。边个系你老婆啊？你唔好误会、啊。 你认住我啊！我系阿常老公。就算我哋离咗婚，你都唔可以搞佢、知唔知啊？多事嚟！ 你做乜打人啊？救命啊！ 你点啊？ 我冇事。师傅，你有冇事啊？嗰、那个衰人仲有冇搞你啊？ 我啲嘢你唔使理啊，我会处理噶啦。你安心养伤啊。 唔使。唔使我理你啲嘢，师傅。但系其实因为我咧，所以先至你唔好咁啦，师傅。其实 你听清楚啊，我同你嘅关系，我系你师傅啊。 我唔想你做我师傅啊，我想 你唔使多讲，你听住。一个人只可以对住人笑，仲要大声咁笑，千祈唔好对住人喊。如果你真的想喊，要自己匿埋喊，一定不可以被人见到你喊，咁你先至会赢噶，知唔知啊？ 嗯，知道。 除非你对住一个着紧你，又或者你好着紧嘅人喺佢面前喊，如果唔系，无谓喊，唔值得噶，明唔明啊？ 我明噶，师傅。 但我好着紧你噶，所以 诶，部握文都烂咗啦，你仲执翻嚟做乜嘢啫？ 部握文系你送俾我噶嘛？佢系我成世人第一份礼物，我想整翻好佢，我一定要整翻好佢噶。 部机好平噶咋，你无谓再嘥时间整啦，唔值得噶。我帮你抌咗佢。 唔好啊，唔好啊。三日之后我出院，翻到车行已经见唔到师傅，佢执晒嘢走咗。 向东啊，你师傅咧月底会离开香港啊，佢叫你将以前啲人忘记晒佢啊。 佢去边啊？我要去揾佢啊！ 向东，你留喺香港啦，只要你肯挨肯做，大把机会啊！信我啊，我都系咁样挨过嚟咋。 最后，我唯有相信老板留喺香港，俾心机做嘢。三十几年之后，偶然我再翻我最喜欢嗰个庙街，我经过一档卖二手椰冷嘅摊铺，见到一部 Walkman， 咦，同当年师傅送俾我嘅一模一样。当我拎起想睇清楚嘅时候，有个五十岁到嘅女人快我一步攞咗去，仲摆咗一饼打入去厅。我望住佢，佢又望住我。然后 我将个耳塞塞落佢嘅耳仔嗰度。我记得呢个人， 我记得呢首歌啦，就系呢一首歌啊。当年我拖住佢，佢拖住我，佢只手好暖啊！师傅，你认唔认得我啊？系我啊，向东啊！师傅，我唔可以唔好再走。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相见不知哪一天。我把一切给了你，希望你要珍惜，不要辜负我的真情。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怀念你热红的心，怀念你甜蜜的吻，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再见，不知哪日再相见。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见面的一天，不是吗？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 从此和你分离。我永远怀念你温柔的情，怀念你热红的心，怀念你甜蜜的吻，怀念你那醉人的歌声，怎能忘记这段情？我的爱，再见，不知哪日再相见。